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六点十分。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直播室入面有顶班嘅阿欧啊。好少喺呢个时段出现啊，所以呢溫暖啲同听众朋友讲声早晨先。睇下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雨势有时都系颇大啊，周末时间呢都要睇睇啊，亦系咪会有骤雨啦，其后两三日呢骤雨就有机会减少嘅，部分时间都有阳光。既然多云就未必睇到日出啦吓。主持人好少呢咁早返到嚟电台嘅，因为呢真係要开咪嘅时间呢大概7点钟，早咗1个钟头。返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呢仲系天蒙光。未睇到日出喎。不过有一个地方基本上以后都睇到日出嘅，究竟系啲乜嘢地方呢？转个头话你听，系一个难 get 嘅 IQ 题。究竟乜嘢地方之后都好大机会睇到日出呢？一隻歌时间话你听。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响声敲，家有儿，家有旧。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个掌手。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意，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却比较，天变亦承受。走出了竞技场，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

时为你偷然买支火箭，看看世间何时完，若要光阴定律亦转情是会怎么发展，只想可以快过闪电，高速飞过时间的起点，白白赚了多一天。若这一生多出这一天，愿这天轻松一点，放下手中紧张的急件，跟你相见。 希望听众朋友听紧收音机的你都有完美的一天。既然完美，更加应该拥抱快乐。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有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遍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希望今日大家朝头早已经感受到嗰种快乐嘅气氛，因为快乐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继续留喺香港电台啦。今日代班主持咧有阿奥喺度嘅，转个头再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话：文化区资金链预计2025年断裂。因应政府财政，已经决定不向政府寻求拨款，并且已经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递交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案，等待批准之后会启动程序，并且向外交代涉及的短中长期规划，强调会善用西九里面唯一土地资源，并且优化酒店住宅商业模式。他说起初已经知道文化艺术设施不可能自负盈亏，所以当时已经设下涉及酒店和住宅的商业模式。被问到本港楼市有下行趋势，会不会影响补助力度，唐英年说眼前困难是点就用最好的方法解决，形容世上有如果就没有穷人。邮轮海洋光谱号星期六再度访港，将会搭载4500个旅客，有启德邮轮码头商户联同不同品牌今日起在码头开设市集，售卖有本地特色的手信产品，包括预先包装好的点心、饼和花茶等，期望吸引旅客和邮轮员工。市集每日营业时间由上午10点到夜晚9点，预计会营运到11月3日30号，到时再检讨是否再延长。对于当局会提供特别路线巴士和穿梭巴士等服务，有运输业界期望能够加密巴士班次，亦都可以派职员到加气站或者的士站通知更多的士去到码头接载乘客。聯合國安理會舉行北韓人權問題公開會，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在會上說中方反對安理會審議北韓人權局勢。耿爽說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的首要職責是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不是處理人權問題，北韓人權局勢並未對國際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各类危机挑战层出不穷，安理会应该着力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化解地缘对抗冲突。他又说朝鲜半岛问题本质上是政治安全问题，在安理会平台炒作北韩人权问题对于解决半岛问题有害无益，有关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拿出实际行动回应北韩的合理关切，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哥伦比亚发生尼克特制 6.3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中午，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东南面大约40公里，之后再发生 5.6 级余震。波哥大震感强烈，居民纷纷离开住所、办公室和餐厅，去到空旷的地方暂避。有居民说首次地震震感非常强烈，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当局就说震央附近有房屋窗户受损，并且有地区发生山泥倾泻，已经派员核实灾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Kitty， 你觉得点先算系潮妈呢？ 志芬，我觉得潮妈就系要走在时代尖端，将屋企打理得头头是道，仲保持得自己容光焕发。 咦，咁好多妈妈都得，之但系细一潮妈呢？ 哦，细一潮妈呢就系一个新嘅节目名嚟嘅。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诗芬、崔杰彤会揾嚟一班潮妈，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持家之道，点样做个好妈妈之余，继续做自己。 瑜伽可唔可以做到瘦身效果呢？ 瑜伽呢就是同跑步嗰啲卡调就有啲唔同嘅，但呢我哋主要呢就係想拉返开我哋啲筋啦，等个血气循环多啲，咁然之再加一啲可能 core 动作，然之可能个 flow 呢会密啲，咁你咪会觉得扯啲囉，咁你就会流汗，你个心跳就会加快啦。 要跟住 Lulu 董嘉怡一起做瑜伽瘦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麗。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听众朋友，今日有代班主持阿欧，期间限定一日啫，一路到十点钟啊，晨光第一线阿欧都会喺度嘅。当然，未分途广播之前，你会继续听到主持人嘅声音。刚刚过咗个半个钟咧，带嚟一啲唔同嘅作品啊，俾大家去欣赏下啦，亦都系咧好啱喺朝头早听嘅。成日都话咧，早睡早起身体好，每日咧早起嘅六大好处，你又有冇咧？第一，精神状态会更加好，精神饱满，边个唔想啊？自己可以拥抱得到啊！早啲起身就可以帮到你啦。第二，这个女士们一定要留意，皮肤会变好、啊、所以呢很多老友记，很多长者朋友呢啊，皮肤 keep 得咁好嘅，可能因为呢长期早睡早起。首先呢，新陈代谢呢就会相对畅顺一啲啦，皮肤会变得更加之好嘅，对比起啲呢又夜瞓又要挨夜嘅朋友仔呢，就绝对会好好多啦，悭返好多钱啦。悭翻咩钱？护肤品嗰啲钱咯，都唔平噶。早两日消委会咧做咗研究报告出嚟啊，有阵时一啲爽肤水咧都卖到成200几蚊嘅。当然平嘢都有好嘅，好似70零蚊嗰啲咧都 OK 嘅。但系有啲乜嘢好得过乜都唔使用，皮肤胀卜卜、通红咁样，早睡早起帮到你。第三个啦，患上抑郁症嘅风险都会相对减少。俾多个建议你啊，早啲开住香港电台啊，你会充满满满嘅正能量。 もし120歳まで生きられたら、60歳は私たちの始まりです。 你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与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见堡垒，若是灯不怕未来时光冲淡味蕾，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 何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别之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不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曾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成一个面对，惶恐得走进历史国度里，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心趣，曾跟你追。 早啲起身最重要，最重要嘅好处系乜嘢呢？冇咁容易病啊，可以提升免疫力。有好多项嘅研究咧都表明啦，夜晚黑咧睡眠不足咧会增加患病率啊，同埋增加呢个生命嘅风险。早睡早起咧可以增强免疫力啊，亦都咧有效咧。嗱，呢个好重要啊，抗击呢个感冒菌啊，令到自己咧身体可以强壮啲，就可以咧迈步向前啦。 从来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曾话过，我活着变精彩，无论你始终都睇翻到我，仍然无惧。 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 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今日上到上嚟同我哋讲下咧，就系、是、一啲行山啊、登山上面嗰啲有啲乜嘢嘅事情我哋要注意。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咁多听众，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而家咧都系八月份嘅时间啦，咁香港都正值咧系暑假嚟嘅，咁啊天气当然咧就好难估嘅，咁但系即系一直嚟讲，即系香港嘅譬如北半球啦，七八月呢，梗系夏天啦。 系啊，冇错。 夏天我哋或者有阵时登山，我哋发觉我哋即系之前都讲过啦，上一千米跌六度嘅。 系啊。 如果你話譬如我當年上有上富士山嘅時候，我都有計嘅。富士山三千，咁你咪譬如東京嗰、那個地面温度，佢可能譬如十八度、二十度嘅，咁我上到上，我咪得翻幾度咯。 係啊， 係啦，即係最正路咧就係咁計嘅。好啦，咁就仲未計嗰啲咩，佢啲大強風啊吹過嚟啊，睇未計嗰啲嘅， 未計 嗰啲嘅，咁所以會再凍啲嘅，因為上到一個高嘅山高海拔嘅時候咧，特別係我又攞翻富士山為例先啦，因為富士山係日本最高嘅山，即係代表咩咧？佢附近咧唔會有其他山阻擋嗰啲風去到前行，個風咧係會幾何級嘅速度咧去進攻你嘅山峰，同埋個天咧嗰、那個由於啲風速咁快，所以個天氣變幻莫測， 係冇 錯。呢個咧就相信係即係登話三千幾啫，有啲人覺得三千幾唔難啦。富士山有第二个玩法嘅，就是要克服埋佢嗰个呢一种咁样嘅突如其来由好远飘过嚟嘅气候嘅。咁 啊， 系啦， 我可以出 知啱唔啱咧？ 你讲晒啦。 好啦，咁但系即系嗱，富士山个环境就系咁啦，或者呢个世界有好多山峰都面对住同样嘅情况。咁我点样喺当地揾一啲嘅天气嘅资讯？除咗系上次我哋讲过睇个太阳、睇啲云、睇闪电之外咧，仲有啲咩即系我哋好有用嘅数字？是需要咧就是、記住嘅咧。 哦，其實就要睇氣壓嘅 嚇， 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大家都聽過一個叫做伯柏斯卡， 係 即係 Pascal， 係講緊嗰個大氣壓。 伯柏斯卡原 來係伯柏啊， 伯柏斯卡 即係 Pascal 啊 ，Pascal 我聽過 ，Pascal 有中文嚟嘅先知。 真噶，你要教嘅时候，白系好似系白柏系白柏，白系一百个 柏斯卡， 系白柏斯卡，咁好难读 啊！系啊系啊， 系柏系 Pascal 冇咁嬲 ，Pascal 我哋讲翻 Pascal 啦。 咁佢就 Pascal， 你知唔知系个咩人嚟？ 科学家、 数学家， 哎呀， 都系嗰类人嚟嘅，好嘢啊！啱啊，好叻叻啊，中到啦！ 跟住咧，跟住咧， 佢就出咗个即系个数学个测个 track 表，系啊。佢呢個就出名嘅，但係佢最出名嘅就係佢嗰個大型壓力，即係佢原來咧就數學嗰方面咧就唔係好勁，即係唔係好受。 佢係數學家， 係啦係啦係啦， 但佢數學嗰方面唔係好叻， 係啊，即係可能我本身係一個廚房佬咁樣， 但我唔係好叻煮餸， 但係好中意煮餸， 但我好叻將啲味道 mix and match， 係啦，味精點樣發明啦， 係啦，哦， 即係類似咁啦，咁嗰個白柏斯卡，大家可能即係中學嘅年代咧，都做過水銀柱嗰、那個 有 個測試， 有。 所以我哋唔係真係摸到條水銀柱啦，因為水銀有毒啊嘛。 望住嗰個玻璃， 係啦係啦。咁你就嗰個大氣壓力啦，咁嗰個儀器咧就係佢發明。 哦，記得啦。哦，你將 call 翻我中學嗰陣時嗰啲嘢喎。 係啊，其實我發覺咧，即係搞咁多年生意咧，都係將中學嗰啲嘢攞出嚟， 例如等壓線。 等高線， 等高線， 哦、等壓線係講緊大氣嗰、那個，啊、天文嗰、那個，哇好嘢喎、啊！哇突然之間兜個圈，即係等我踩唔踩落去喎、啊。同你做節目咧，都要即係打醒幾十分精神， 冇幾張沙紙上唔到嚟㗎。 系你咪要1203几多号水磨砂纸啊？五金铺有得卖，好平，几蚊有一张， 几蚊都有一张系。 喂，咁咪讲翻嗰个白柏斯卡先，咁就应该系个大气压力啦。咁就攞翻个大气压力睇翻，咁佢都会有讲嘅。啲 apps 咧，佢都上面会有啲写咁个 Pascal 几多啊？咁即系代表你个大气压力几多啦？咁样，同埋咧又会留意翻咧，有啲地方好细致嘅，佢海平面会有俾一个高度啦、温度同埋风速俾你。上到某一個高度咧，佢又會俾另一組俾你。因為佢哋嗰個 哇，佢哋啲儀器擺得好多咁樣， 因為要有咁嘅需要。 係啊係啊， 即係譬如我哋遊講富士山咧，唔係爭聽眾話，我哋成日去富士山咁啊。因為呢個大家好比較容易理解嘅地方嚇。咁啊，由下邊咧，佢就會有一個即係譬如五合目，咁佢就會有一個高度、温度 係啊， 會俾咗你嘅。咁你睇個 apps 睇到啦。跟住再上到去六合、七合目，就會有唔同嘅咯。合木即係佢啲屋界咁解，好似咁解，咁佢哋又會另 五樓啦，我哋用五樓、六樓， 係冇錯冇錯，但係呢個五樓都上成千幾米，咁我哋會睇翻呢啲數據，咁譬如例如你睇翻係譬如温度啦，跟住風速啦，咁你就知道究竟到時有幾凍，如果佢而家話俾你聽係12度，咁但可能上到去3000公上咧就變翻6度，咁呢個好緊要嘅，咁我都有試過大隊啦，咁就同啲即係中學生上去，咁佢哋就梗係唔知啦，小朋友，誒唔緊要啊，佢朝頭早臨出發前就問我，新年上我使唔使著件羽絨出去？我話阿妹，你出咗去屋外面嘅洗手間未啊？咁啊未啊未啊，咁、啊、你出去出去啦，跟住翻入嚟之後咧，佢自己講，我要著羽絨，即係我又唔係好想。教佢你要定唔要？ 系，等即系你都要等佢哋自己去摸索同体验一下。 咁呢个印象 先至学习啊， 系啊，佢就会记住一世。 系， 哦，原来咧喺个高海拔冻嘅地方，出边会有风。佢喺室内唔系特别冻嘅， 因为即系好多行山嘅地方，嗰啲山屋咧，其实好多都做得好好啊，因为佢挡风 系 啊， 系啊，挡咗风已经差好远噶。阿妹妹又唔知啦，咁啊，佢行出去。哇！屎屎屎咁翻入嚟，哇！件風褸呢度就得，出邊又唔得嘅，冇錯啊。咁出到去就有温度嘅偏差啦嘛，有風吹。咁嗰啲其實就大班都好多得意嘢，可以即係有機會再分享一下。咁但係我哋講翻個 Apps 先啦，大家除咗留意呢啲之外咧，仲要定期更新一下嗰、那個最新嘅資訊。 係。 咁我哋可能會正常有啲會係每三個鐘頭 update 一次。 如果我已經行緊山啦，咁我會唔會因為網絡關係收唔到我 update 唔到咁樣？ 哦，咁我如果講日本個富士山就收到嘅， 係 買張好啲嘅卡就得嘅。 係呢個真係唔可以貪平。 係咯，上次我買嗰張都300几蚊嘅，即係用嗰七日八日嘅咋。但係我值得嘅。 值得嘅， 因為我又可以不停咁 update 住嗰個天氣資訊。 我有試過見嗰啲朋友，佢用嗰啲係幾廿蚊嘅 package 嚟嘅，即係但係就真係收唔到。 咁咪即係白 冇用咯。 不過寧願買啲有用嘅啦。 特別係去到山上邊咧，你靠嘅係好重要嘅資料。 係 嗰啲資料咧，你喺嗰一刻咧，你會覺得係你幾多錢你都會想要得到。 我覺得係個參考性強啲，即係有時候我哋個叫做 decision making， 你我決唔決定做某啲嘢嘅時候，想唔想定？咁我都有數據去證明俾啲隊友睇，或者俾我自己做個參考。咁天氣一個，唔係打開個窗口望出去啊，有風冇風，有雨冇雨，唔係嗰個。就可能睇數據啦，嚟緊之後個三個鐘頭會點？我哋唔係淨係計相噶嘛。 係啊， 落翻嚟嘅時候點算先？ 落唔落到咧？咁係 啦，如果而家上去就天氣好好啊，咁落翻山嘅時候，原來又已經由 A grade 噥一聲轉咗去 C 嚇。 咁啊，其實會有嘅喎。因为高海拔的地方高山咧，经常都会咁转。 哦， 即系我哋香港人就可能唔惯过几千公尺嘅山。 嗯， 到你出去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掉以轻心。 嗯， 我哋每次都会带嚿羽绒上去。 嗯， 咁啊搞错啊！咁啊市区都30度，做咩你要孭埋件羽绒褛，又孭件斩毛衫上去？你系咪傻啊？咁系要嘅。 嗯， 因为我哋逐浸逐浸加衫上去。 嗯，咁啊，所以就即系呢个系经验啦，当然系。 咁同埋就。听下嘅讲，真系带咗好过你带咗唔用，好过冇带就想用。 系啊，不过系而且的而且确有好多人会话带咗唔用，咁我当初带嚟做乜嘢咧？咁会有好多呢啲疑问噶。其实 哦，咁咪咪咁咯，好似我咁咯，要带羽绒上去啊，系咪都着下咯？着住羽绒就瞓，又或者嚟都系当枕头晾下咯。 吓、啊。 其实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就譬如急救包一样，你带咗未必要用，但系当要用嘅时候就好多故仔可以讲。 嗯，系啦、啊，所以咧即系喺外地啊，咁啊喺呢一啲叫做天气嘅程式软件上面啊，可以知道你喺嗰个嘅唔同嘅高度啊、唔同嘅温度啊、唔同嘅风速啊，咁啊可以即系实时知道你嚟紧嗰个计划行山嘅计划应该点样去到部署，咁啊安全咧同埋行得舒服咧系自己嘅。 系， 如果你要铤而走险嘅话，冇人阻到你噶。但是生命是自己的，真的要好好地珍惜了。 最怕最弊就不是即过身的，可能即是残啊， 是啊是啊，咁亦都是 抵， 都是好好伤心啊。所以大家既然科技令到我哋有咁多嘅资料，令到我哋可以行得更加安全，大家善用佢。 好， 好啊，唔该晒 Sunny Sir， 拜拜。 唔该小白，同埋唔该 Sunny Sir。唔止行山要睇天气啊，翻工都要准备睇下天气喎、 啊。跳脱完会粒细碎微尘，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是望向天气烦。阳光渺渺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波波惨淡，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长执紧。最真的感觉呼吸，触了天空变化再三的苦行，愿你和我全我忘我的，由当就是太开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冷天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和暖去闯，难道就算想不到我仍然能让我最光亮。 翻工真系要睇实天气，有呢首作品 Sika 嘅《天气之旅》。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大家最关心啊。喂，星期六日天气点噶？天气好似都麻麻地，因为咧听日咧雨势有时都系颇大，同埋有雷暴嘅。星期日咧仍然有骤雨噶，随后两三日咧逐雨骤雨先会逐渐减少。 想爱 早晨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啊，我旁边咧已经有嘉明喺度，嘉明早晨啊！ 早晨啊，欧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 喂，咁啊，同你咧一齐去倾下偈嘅时间咧，哇，真系好少啦，即系自己啊翻六至七啊吓，咁你又系点咧？ 我都系第一次咧，今次翻嚟晨光之后咧，翻翻嚟 B 房啊，我哋俗称嘅 B 嘅直播室啦，因为我哋通常七点半嘅时候就会转房啦，我有一啲好似学生走堂咁嘅感觉，好似要行唔同嘅课室咁样嘅感觉。所以咧，同七点钟起身就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咧讲声大大声嘅早晨啦、 啊。咁啊，嘉明今日咧就同阿 O 咧一齐啊主持晨光第一线啊，好似印象之中第一次咁样两个人搭档咗， 真系、哦，我都未试过晨光第一线系两个主持做。 我有试过噶啦，系啊， 呢个大家庭嘅感觉原来可以浓缩嘅。 系啦，咁啊，即刻同大家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先。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交通方面咧，揾阿姑出嚟倾下偈先。早晨， 早晨阿姑， 早晨阿欧，早晨嘉明，好少呢个组合啊，真系 系咪啊？第一次 啊，第一次啊， 新鲜新鲜 新鲜啊！系啊，咁啊睇睇个隧道情况。 好， 咁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咁另外有啲封路嘅措施啦，长沙环嘅永康街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医局西街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咁咁早暂时未有车龙嘅，咁晏少少咧，大家要睇定啲啦。另外在油麻地的海泓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是仍然封闭噶，咁经过就要特别小心啦。 咁啊，交通方面就系咁啦。嗱，阿姑先问你一样嘢先啦。近排咧都仲系呢个暑假嘅尾巴啦，系咪咧？交通嘅情况咧，相对几理想嘅咧？ 好似呢一两日咧，有啲幼稚园开学啦， 见 到我哋 九龙塘方面系嘛、 啊，就有少少塞车啦，有时即系晏少少。 系都明白嘅，咁啊，家长们又一人一架七人车咧，你都知道噶啦。 心急啊！ 心急，即刻要一放学即刻上车先， 即刻接翻个宝贝。 系啊，咁样，所以即系难免啦，翻学嘅时候或者放学嘅时候咧，都有啲塞啊。咁呢个都系想透过大电波咧啊，同啲家长们讲翻啦。其实行几步都得嘅，唔使停正学校门口嘅， 好近地铁站嘅啫。 系行几步都得嘅，等啲小朋友搭下公共交通工具都系好嘅，咁样一定悭油啦。 系啊， 因为唔使用油啊嘛，系咪先？ 因为最近见到啲柴油又升咗啦。 哦，连柴油都升啊， 22.2 哦，咁啊嗱，呢啲油价咧会变化嘅，系啦。 我哋讲咧都系啦， 我哋讲咧又唔作准嘅，而且你用唔同油卡咧个折旧优惠又唔同嘅，系啦。咁自己上网揾更加多啦。 系啦，不过心喐喐咧，有时都系会想换电车噶。咁但系其实咧，玩油车都系有佢好玩嘅地方，所以都系唔舍得换住啊。 系啊，因为个引擎声咧，都系好多朋友咧觉得正嘅。因为你行油车咧，成副 engine 啊，成副计咧，感觉都系揸紧车咁样咯。 电车 有阵时静得滞，静得滞。不过有啲电车咧都会扮个引擎声出嚟。咁扮係扮啊嘛，真係真啊嘛。 你有時引擎仲要震嗰下係 冇錯冇錯，係啦， 咁所以有啲慳油嘅方法咧，可以提供俾大家㗎。咁盡量咧，首先因為香港嘅燈位多啊，所以咧就避免踩大油啦，甚至係地板油嘅。均速行車咁就唔好急煞啦。咁如果玩首波嘅你咧，記得要配合翻適當嘅轉速先嚟轉波，咁就會慳油啲啦。 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阿姑咧提供呢啲慳油嘅資訊啦，好等我哋咧啊，真係啊嚇慳得一蚊得一蚊啦。系啊，因为啲油费咧都几贵，有阵时 排费又贵。 你有阵时揸啲大 CC 嘅车咧，真系倒水咁倒啊吓！我有啲朋友入一缸油咧，可能一个礼拜六日咧。剩翻三分一嘅咋？ 咁你跑得多啊嘛？嗰架 唔系我嗰啲好悭油嘅，系啊，嗰啲运能嘢，运能几好嘅， 咁睇 有冇机会转下啲再减碳排放嘅汽车啦。咁啊，今个早上咧，唔该晒，Thank you。 好啊，咁啊，讲完交通天气方面啊，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嘉明啊，嘉明 ，hello， 喂，系系啊，哦，哇，今日咧经过冷气嘅直播室出翻嚟露天嘅地方咧，即刻个全身嘅皮肤有啲黏黏立立嘅感觉啊， 系， 因为实在咧个天气都仍然系有啲热啦，咁喺呢一个就算系七点几嘅时间咧，都已经系感受到嗰个热力咧，系会更加中午太阳一出嚟嘅时候咧，会系几犀利下嘅。咁啊，暂时嚟讲咧，望一望我哋广播道顶呢一个位置啦，见唔到太阳嘅，不过咧都有蓝天白云，咁咧希望阵间都可以有一个好愉快嘅星期五，趁住呢一个咁靓嘅天空啦。 系 讲到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雨势有时颇大添噶，最高嘅气温摄氏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睇睇嚟紧今个 weekend， 大家有冇得出下去船 P 先？暂时嚟讲咧，未必得，有都未必好开心。因为咧，展望听日咧，雨势系有时颇大，仲要有埋雷暴添噶。星期日又点咧？星期日都系有骤雨啦。不过翻翻去大家翻工翻学嘅日子咧，随后两三日就会骤雨系逐渐减少啦。部分嘅时间又会有翻阳光噶啦。 系，嘉明又同你讲多两句啊，就系、是、啊，头先你有提到船 P， 咁当然礼拜六日咧就未必系船 P 嘅好日子啦，因为又骤雨又有机会狂风雷暴啦，出海又未必正咁。不过咧，即系好天有时啦，唔好天都有。时啦，咁啊唔好天之后就会变翻好天噶啦，系咪先？循环不息。喂，你今年咧开咗呢个船季未噶？我想问你有冇同啲小朋友或者同先生，我哋扬帆出海先咁样咧吓？ 可能因为今年实在都仲系趁住个 BB 啊，自己一嚟咧对个身形又未系十分之满意啦。 喂，你已经好 fit 噶啦，嘉明 啊，多谢你。不过咧感觉上就觉得今个夏天都系始终留在家中比较舒服一啲。不过我就身边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出过几转添噶啦，咁甚至乎咧一啲好多年都冇见过嗰啲几只船一齐玩嗰啲嘅 mega junk 咧都翻翻嚟啦，咁所以都有请埋 DJ 啊，咁啊有朋友去打个碟啊咁样样。其实真系见到海面周末时间咧，尤其是喺中环码头啊、西贡码头啊，都系非常之人多车多，旺到不得了咯。 系啊，气氛都系好嘅。咁不过都系嗰句啦，头先嘉明咧都好详细讲咗天气情况出嚟啦。咁啊，天气唔好啊，唔好出海啊。如果唔系咧，到时咧有啲咩麻烦嘢就唔好啦。咁啊，尽量留翻喺室内啦，睇下有啲咩可能 house party 啊，或者睇套戏啊，咁啊安安静静啊，咁样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讲开戏咧，我又要插一嘴啦，因为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节咧陆续推出啦，咁除咗话之前我都讲过嘅一个国际儿童电影节啦之外咧，亦都有啲系亚洲地区嘅电影节咧，亦都系陆续开锣啦。咁所以如果中意去戏院嘅话咧，其实个选择都真系唔系净止嗰几套大片噶。 系啊，咁啊，大家揾套好戏一齐睇一睇佢啦。唔该晒嘉明，咁啊， 唔该晒啊。咁嗰个现时嘅室外气温就交俾你咯噃。 好啊，依家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咧89%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噶，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师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今日咧，我哋又继续打开呢个多元宇宙。系咩多元宇宙呢？就是、原来喺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啊嘅姓氏啦，咁一定系啦。 系、这个宇宙好大。 系啦，咁啊呢个 唔止一百家啦。 冇错啦，咁啊香港都有好多嘅唔同原居民咧、嗯，原来真系唔同姓氏嘅。 系好多姓氏噶。 系啊，咁啊又有啲可能系客家，可能有其他嘅 籍贯嘅。 系啦，咁啊 水面人又有啊，系啦系啊。 今日咧就想邀请阿佳哥讲其中一个姓氏啦。 系 揭开呢个丑系边一个姓氏？ 嗱，呢个姓氏咧就香港嚟讲咧就客家人最多嘅，客家人唔系最多，即系客家人较为多系，就姓胡啊。 诶、哎，我以为姓邱比较上多。 诶、哎，姓啊，嗰啲姓邱真系好少，香港唔系好多原居民嘅 吓。系啊， 系较为少。 系 咁啊，姓胡嘅，点解姓我姓胡咧？咁因为咧喺。新界咧有幾條村咧都係姓胡嘅， 嗯， 啊都係姓胡嘅， 嗯， 咁呢幾條村係咩咧？嗱，最耐嘅一條村就係、是、八鄉嘅叫做馬鞍崗啊。 馬鞍，佢話八鄉都好，真係好多原居民。 八鄉梗係犀利啦，八鄉係一條好古老嘅鄉村嚟嘅。 係， 咁嗱呢班咁嘅客家人咧就姓胡咧，佢哋係邊度落嚟咧？佢哋其實係由呢嗰個粤东嗰边咧，五华一带嗰啲乡村咧，咁、 嗯、 啊慢慢咧咁啊移居落嚟香港居住。 系当年系咪因为即系都几百年噶啦？ 佢 幾百年㗎啦。係誒，呢班人咧，大約係清初嘅時候咧， 清初 明末清初就已經係落到嚟香港。 係咪就係因為嗰陣時明末嘅時候咁啊，清朝打打下咁樣？跟住就落咗落嚟咁樣避難啦、 差唔多啦，佢一路落嚟啦。當然一落嚟嘅時候，梗唔係話一大班人落嚟嘅，最初都係可能係幾一家人啦、兩家人啦咁啊， 先鋒先啦，梗係要 聚落嚟咁樣嘅啫，係啦。咁啊，大部分咧香港客家人咧都係喺即係嗰個遷台令之後咧，先至嚟香港居住嘅啫。係 ，OK。 咁呢一班，咁呢班姓胡咧，可以話係成個班鄉裏邊咧客家人嚟講咧最早落嚟開荒嗰班嚟嘅。 嗯， 開荒嗰班嚟嘅。咁、 嗯、 後嚟就由馬鞍江咧，咁啊人口多啊嘛，呢、班姓胡嘅多人口多，咁啊於是乎咧就向四邊咧就發展啦、 啊， 就開始開其他地方開村啦。咁、有一班咧就過咗馬鞍江後邊嗰個山坳、就落咗去另一邊，嗰邊就叫做咩咧？大南涌。 哦，所以佢哋个祖宗系同一批嚟嘅， 同一批嘅系由马鞍江分支过去嘅，大榄涌好出名啦，喺嗰度系嘛。好啦，咁另外咧仲有几条村咧，咁咧就都系有呢班姓胡嘅人咧就分支过去嘅。嗱、譬如八乡啦，另外仲有一条村叫河背啊。 嗯，河背知道。 河背咧就有两个姓噶嘛。咁其中一个姓就姓胡嘅，咁因为佢好近马鞍江，咁就有一班马鞍江姓胡嘅人就分咗过去嘅、啊。好啦，另一班咧又系八乡，就系咩咧？就是、田心啊。 田心， 北乡有条田心村噶。田心呢个村，呢个村名咧，喺香港就好鬼，即系好普及嘅啫。 大围都有喎，好似 系啊，好多地方叫田心嘅，即系喺田嘅中间咁解意思咁啫嘛。即系以前啲人开村，梗系挨住个山嚟起噶嘛。 系啊， 但系后来有啲人咧就喺个田中心嗰度咧，就慢慢就聚居咁啊，慢慢就组成一条村咁，咪叫田心村咯。 明白。 咁佢哋又有一班人喺田心村住。咁另外一班咧喺大榄涌咧，佢又分支咯，又分支出啊嗰个，你知啦，榄涌一个河谷嚟噶嘛。就翻到谷口度咧，就有条叫湖屋村， 系 啊湖屋村。咁呢啲全部咧都系由咧呢条马鞍江咧呢条村咧分支开去嘅。 系咁，但系 马鞍江呢条村咧喺元朗啊一带嚟讲咧系非常之即系非常之古老有名嘅。 咁如果佢哋一做一啲大时大节嘅时候，会唔会合村去到一齐去到处理嘅？定系 嗯，但系嗱大时大节咧都各各做噶啦。 啊， 除非咧就系地理即系地缘上边咧较为近咧就喺埋一齐。嗱，譬如头先我所讲啦，马鞍江附近有条叫河背村咁啊。 系啊， 吓咁嗰啲可能咧就如果佢哋做嗰啲年尾拜神啦、拜大王爷啊嗰啲咧，可能会聚埋一齐嘅咁样嘅。但系平日咧都冇乜，即系譬如话同大榄涌嗰啲咧都系各各做。反而系佢喺啲咩日子会聚埋一齐咧，最重要咧就系重阳节。 重阳节， 因为咧重阳节嘅时候咧，佢哋要拜大太公噶嘛，都系个开机啊。香港開機組第一個太公啊嘛，咁咧佢咧就要需要就聚埋一齊去擺去嗰個近住馬鞍江嗰個開機組個墓地嗰度咧，咁咧就拜太公，係會係咁樣嘅。 哦，咁所以就唔會話全部都係一齊去到做噶啦，就睇下即係佢哋地理位置。 係啦，其他啲嘢都係各各做噶啦，都分咗家噶啦嘛，分咗村。 咁佢哋個族譜嗰啲係點樣噶？點樣分啊？ 族谱咪各各咗本族谱咯，只不过有啲共同太公里边会记载咧，即系头先我所讲嗰个重阳节会拜嗰个应该好似怀冲啊，叫做怀冲啊。我唔敢突然间咁讲，我唔记得咗。 O K O K， 我记得好似叫怀冲啦，即系咁样啦，咁就一齐去拜佢咯，系啦，即系咁啦。咁呢啊呢讲呢个佢香港呢个开机组又过瘾噶，点解咧？因为佢所謂嘅開機啫，但其實真係落嚟住嗰個咧，就係佢嘅仔啊，呢個組嘅仔啊。咁原來咧，當然就係咧，佢呢個組嘅仔落咗嚟香港住之後咧，就發覺咦唔錯喎咁樣，咁於是乎咧就翻鄉下咧移咗佢太公嘅山墳落嚟，係啊，因為我 好大工程啊，你嗰陣時 係啊，好遠噶，佢因為點解咧？佢喺度開機啊嘛，住落咗啊嘛，咁為咗方便拜祭祖先，咁我唯有係將上邊嗰個金塔移落嚟香港咯。 哇！又要一大班人又化事，跟住叮叮當當又一齊落埋落嚟咁樣。 係啊，咁啊孭住金塔嚟啫，又冇話整個咩儀式啊，咩南華先生嗰陣時候應該根據啲記載就冇咁嘅，只不過係可能。少姨拜下太公，話俾你聽，我想移落去一個新嘅地方，叫新安縣，即係咁樣，即係大約係咁啦。咁落到嚟咁啊，以前嘅香港嘅客家人咧，好多村 都係咁樣咧，係啲仔都落咗嚟住，就住落咗啦，就於是乎咧就再翻鄉下，而嘅祖先嘅骨殖咧落嚟香港。 其實呢個概念咧，都係盡顯咗即係中國人嗰種孝心㗎。 係啊，方便拜山嘛，你咪遷即係咁遠你翻點拜啊？咪嗰啲山咪荒無咯。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咯、啊，所以就係咁樣嘅。咁啊試過有啲古仔係咁嘅喎，就唔知即係冇講邊條村啦。咁咧就咩咧？因為咧佢落嚟香港嗰啲後人咧係啲細房啊，係啲細房啊。咁咧鄉下啲有大房啊。係 啊。 咁為咗想要拜太公咧，咁佢哋要半夜三更偷太公嘅骨殖落嚟香港。 嚇！ 係啊，因為如果你公開咧，就梗係唔俾你拜㗎啦，係咪先？梗係唔俾你啦。咁啊，靜雞雞咧去偷咗落嚟香港個安葬咁樣。 咁呢個都呢個都好有心。 係啊，呢個故仔嘅。 但係有其他房嗰啲就而家冇啦，而家冇。咁但係而家嗰啲譬如聖湖咁多唔同嘅叫客家村啦，有冇話其實原來好多都係二三四五六房？咁其實佢嗰一批嘅後人又有冇噶？ 哦，佢分開好多房人嘅，分開好多房人嘅，散得好犀利嘅，所以咧佢哋都好信風水啲嘢嘅啲圍村。嗱咁咧，啊又講起聖湖咧，又有得意喎。嗱，佢頭先我講啦，佢哋嘅人，佢哋啲鄉村咧，佢哋啲村咧主要係聚居喺元朗啊、八鄉啊啲咁嘅地方啦，甚至大南涌啦咁樣。 係啊係啊。 但係原來佢有一個太公咧，佢葬啊，一個大太公嚟嘅。你估佢葬喺邊一度？就喺今日尖沙咀嘅天文台嗰個山嗰度。 嚇咁唔拉更嘅？ 係啊， 係咪諗住出海啊？當年 真係唔知，因為咧族譜冇記載過，真係冇記載過，就只係記載過啦。話呢個太公咧，佢原本就安葬喺今日天文台嗰個山嘅。後來因為英國人啦嚟啦，要開發嗰度啦，所以先將個山嘅骨殖咧就移翻喺大南涌咁樣嘅。 哇，都好周居勞頓喎、 啊！係啊，周居勞頓啊，不易噶嗱，估唔到咧，點解嗱？點解會喺咁遠喺屯門呢邊住？ 係咯， 啊呢邊嘅咁啊，點解會安葬到嗰邊咧？咁啊，呢個都係一個謎嚟嘅。 呢個真係一個謎喎！當年其實就算你講緊呢個地理位置咧，都係好近個火車總站嘅喎。 係啊， 即係中樓嗰邊。 係啊，所以就唔知係咪以前姓嗰邊都係啲村落係姓胡㗎啦，唔知係咪啦。 咁啊，呢個慢慢考究啦，佳哥。交俾你好啊，今日跟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拜拜。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代表我的字梗是个多字啦，因为我有多重身份嘛。除了做节目主持，还是妈妈和别人的太太老婆，每日生活多姿多彩，这么多不同的体验，有很多的资讯想带给大家的。想知道是什么？听晨我的节目啦，到时告诉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些，了解我们多些一点。 Yeah. 听过有五月天加上告五人的作品唯一，将时间带到7: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电根据法庭文件报道，中国恒大向美国曼哈顿破产法院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申请破产保护。在申请破产之前，恒大推迟香港 CEG A 类和 C 类债权人会议，以便有更多时间考虑新的重组计划。外电话，由2021年中期内地地产业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占内地房屋销售 40% 的企业出现违约，大部分是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之前，在东京羽田机场就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说，目前仍然未对具体时期和程序作出决定，但是政府将开始排海的时间定于春季至到夏季前后的方针不变。岸田文雄强调，目前正在国内外持续进行详细说明，希望在确保安全性和应对形象受损的情况下，由整个政府确认并且判断排海时间。瑞典政府将国家恐怖主义威胁级别从三级提升到四级，属于第二高水平，是自2016年以来最高。近月有反穆斯林人士在瑞典和丹麦被指涉毒可兰经之后，一些同激进组织阿盖达有联系的媒体呼吁暴力报复。瑞典安全警察局局长埃森说，提升警戒级别并非由个别事件引发，而是基于安全警察局和军事情报局等机构综合评估的结果，知道真主党、青年党和阿盖达已经号召支持者对瑞典采取行动，意味恐怖主义威胁很高。首相克里斯特松就说，已经发现和阻止一些袭击计划，并且在国内外拘捕一些人。他说理解很多国民的担忧，但是必须要正常生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各位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缓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一段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封路情况，长沙环的永康街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返美孚方向近住医局西街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尖沙咀的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咁经过就要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医生，你睇咗我阿哥份验身报告好耐咯，唔通佢有咩事？你唔怕老实同我哋讲？ 冇事冇事，放心，我只系再详细核对呢一份报告嘅资料啫。 完全明白，核对资料咧系好重要噶，所以我都有去选民登记网站。 vr.gov.hk 核对自己的选民登记资料，同埋查阅我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我都有上 vr.gov.hk check 噶。如果发现有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同选举事务处联络。 咁你又知唔知？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寄出嘅提示信，要求你确认选民资格，你又应该点做呢？ 系咪用米色信封，封面印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嘅红色字句嗰一封信啊？ 冇错，咁就要尽快以电邮、邮寄或者传真回复，先可以保留选民身份喺年底嘅区议会选举中投票啦。 啱晒。有疑问仲可以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查询。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地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Happy Friday 啊，嘉明 ！Happy Friday 啊，Happy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同埋如果今日准备入去美食博览嘅话，应该好开心咯噃。 系咪要带埋嗰啲夹啊，定还是手推车嗰啲入去咧？我见咧第一日咧，全部嗰啲哥哥姐姐咧， 准备充足 系 嘛？ 系啊，双枪红咁样，直情咧左手就攞住一个夹，右手攞住一个手推车咯。 好犀利！我都觉得咧呢一次嘅呢个美食博览咧，净系寻日第一天咧已经气氛相当之旺盛啦，尤其是咧一啲大家都会系觉得。哇！一定要採訪嘅環節咧，都真係非常之厲害嘅，包括搶咩搶咩嘅， 有咩搶到啊？同埋搶到嘅人開唔開心啊？ 犀利喎！嗱，包括咗搶啲咩咧？有啲一蚊玫瑰露啊，一毫子雞煲，即係一蚊雞都唔使，係一毫子雞煲喎、啊。 咁點解要我依家點樣揾個一毫子出嚟俾你啊？ 咁、 哎、 又係， 除咗 嘟一嘟得唔得？ 嘟一嘟都得嘅， 真唔知去邊度揾個一毫子出嚟。係 咯， 但係咧，我其中一個重頭戲咧，就係呢一個嘅一蚊搶鮑魚啦。呢、 哦 這個我哋都近年都經常報道嘅一個。盛事嚟嘅， 好似话今日呢个加入游戏元素喎，抢鲍鱼，好似话唔知揭牌定还是要玩一啲得意嘅游戏，就唔系斋系先到先得咁样抢、 啊， 要做啲嘢噶。 寻日都要做啲嘢噶啦，原来寻日咧就系俾喺头嗰九位喺场外排队嘅朋友仔咧，先至有得玩嘅。咁、呢九位朋友咧，每人要出一蚊就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啦。九个人分成三队，咁啊游戏玩法系点样嘅咧、 哦？组队添啊， 组队噶、三人一队。咁有三队啦，喺个波波池入面咧，要揾廿几罐系吉罐嘅鲍鱼，咁然之后咧攞咗出嚟，就要冲喺后边贴满晒身后边嗰个壁布板，咁贴得最多喺暂时之内贴得最多嘅咧，就可以嗰一组三位朋友咧就分享呢500罐鲍鱼咁。 今次我哋细个睇《闪电传真机》入边嗰啲活动，仲、要分 谭玉英姐姐做巫婆嗰啲， 系啊，仲要分队咧。咁、如果你嗰三个人入边咧。有一个猪队友， 哎呀， 咁就陀手楞脚，我攞唔到啲鲍鱼会唔开心㗎喎。 不过咁赢出嘅嗰一队呢都真係好犀利嘅，包括咗有莫女士。 莫女士。 同埋余女士。哇犀利呀，两个人都 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厉害啦。咁当然仲有佢哋嘅队友咧，都系一齐攞走呢500罐鲍鱼啦。 500罐， 系啊，系500罐啊，三个人。分500罐，所以有个劫都唔得掂。 喂，除唔尽嘅喎。 嗱，咁就问下呢啲赢家啦，点样样可以去处置呢几百罐咁多嘅鲍鱼咧？ 500除3， 吓 系166.666666666。 睇下边个辛苦啲，边个最快赢嗰、那个，可唔可以攞得一罐啊？嗱，佢哋就话咁样嘅，莫小姐咧就话啦，我每餐都会食噶啦，不过都会送翻啲俾朋友咁样。咁几 豪迈啊！ 好犀利啊！ 每餐都要食鲍鱼啊！ 但系咁，阿莫女士咧，佢并唔系第一次参加呢一个活动。 哦， 佢原来咧系成功卫冕噶，佢、哦、系上年都系佢赢噶，所以咧赢咗之后咧胜利手势，耶！狂欢啊！ 老手嚟噶咯， 犀利！佢话希望出年再卫冕添啊。不过咁， 咁人哋搞唔搞先得噶？ 都系你原来优气啊，莫小姐咁样样。不过咁，原来咧佢为咗去参与呢一个头嗰九个人先至有得玩嘅活动咧，哇！真系觉得佢诚意拳拳， 系 佢礼拜二就开始去排队啦。 咦，哇，排咗三日啊， 真系排足三日咧，先至可以参与到呢一个九个人玩嘅游戏。咁我都觉得抵你咯， 抵你攞啦！ 哇，真系好抵啊！ 166.66罐鲍鱼系你 噶， 莫女士 应得嘅，莫女士同埋袁女士。嗱，不过咁，虽然咧，阿莫女士已经系早三日出现啦， 系 佢都唔系真系排第一位头位嗰一个。 哦，第一位系买咗啲乜嘢啊？佢冇拣到，佢冇拣到鲍鱼， 睇嚟 佢麻麻地啦，鲍鱼系啊。 嗱。原来排头位嘅咧系阿 Billy 哥 ，Billy 哥， 阿 Billy 哥，佢就话准备咗几千蚊买啲心头好嘅，包括咗佢想买啲咩咧？佢想买月饼， 月饼， 佢想买咖啡， 咖啡， 同埋买日本产品。 哦， 系啦，阿 Billy 哥咧都真系好犀利。如果几千蚊嘅 budget， 咁佢就话咧，啊咁今年有得试食，会唔会都可能帮衬多啲，买多啲嘢食啊？咁啊，佢话唔会，因为佢专注咧系谂住抢平嘢嘅。 但系佢排咗两三日，即系头先嗰啲咖啡。佢究竟买咩咖啡？ 系啦， 要买到咁平咧？ 同埋佢买啲乜嘢嘅平价货品可以平到咁？ 系咯， 优惠到咁，佢可以排咁多日咧？ 我想 check 一 check 阿 Billy 哥呢个手推车究竟有啲乜嘢？佢应该系劲人嚟嘅，饮食之达人啊，应该 系咯，真系好犀利吓。咁同埋睇翻咧，都系一般嘅访问啦吓，访问翻一啲寻日有去到参与嘅朋友啦，去到美食博览，咦？咁今年会唔会谂住使多少少钱啊？或者啲目标产品啊，会唔会都真系谂住使多少少喺某一啲你自己？自己心头好上边咧，咁发觉大家咧好多嘅普遍嘅回答咧，都系话啊有得试食咧，未必会真系令到自己花多啲钱嘅。 嗯， 但系如果个试食嘅铺头系佢喺场外冇门市嘅小店嚟讲咧，就有机会啦。 哦，即系帮衬下啲小店， 系啦。尤其是可能啊，我平时根本系冇机会可以试嘅，我今次喺美食博览面可以试到嘅话咧， 好， 咁就有机会可以帮衬多啲啦。 系啦，嗱，即系之前咧，政府都研究呢个夜市啦，咁样，咁啊。唔知美食博览可唔可以做到室内嘅夜市版啦、 啊， 或者做夜晚黑咁样，可能开夜晚黑8点到11点咁样。咁当然另觅地方啦、嗯，其实会展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嚟嘅，我深信系啊。第一有亚姐头啦，第二 交通方便啦， 系啊，第二就系大啦，俾大家行得舒服啦，即系唔需要话去到机场博览馆咁样，哇，真系远少少，食完个夜市翻翻屋企都成12点1点啦。咁 到时去咗一转旅行咯， 系、啊，但会展就依家有咗嗰啲沙中线啊嗰啲。就好方便噶嘛，其实四通八达咯，咁啊可能都帮得到手。不过嘉明，你头先讲咁多咧，都系啲着数啦，同埋莫女士点样攞到鲍鱼啦。嗱，我问翻你啊，如果入到去美食博览咧，究竟你会买啲乜嘢啦？嗱，我同你咧都认识咗一段时间啦，我觉得咧你买嘢食咧都系审慎嘅，不过你都几中意甜吃，但系作为家长咧，有阵时啲小朋友都会掠噶嘛，即系可能妈咪我要食朱古力，妈咪要食糖，或者妈咪想食啲薯片咁样，你屋企多唔多啲零食类别嘅？ 系唔多嘅， 系唔多嘅。第二咧，我又想问一下呢一类咧雍容华贵嘅食材咧，你会唔会储定一啲喺屋企啊？有啲真系会咁噶，系、买定啲花胶啦，买定啲冬菇啦，准备啦，做节嘅时候炆嚟食吓，做节依家。8月15日都仲要啲时间，系咪先？ 鬼节都未到， 系啦，咪到啦，到咗，到咗，到咗，系到咗呢个到咗，呢个我好尊重嘅， 系啱嘅，啱嘅。 你见到我啲叫做啲法器开始上身啊？唔系呢个讲笑啫，系啊，大家你平平安安，听神安第一线咧，唔惊嘅，充满正能量啊吓。 系 不过咧你又会买啲乜嘢咧？入美食博览， 我记得我之前买得最多嘅咧，其实唔系专心谂住去买嗰样嘢嘅，但系就系纯粹因为嗰一档咧就送。 架车，唔系揸得嗰啲车啊， 手推嗰啲 手推车，有个手拉车。因为实在入到去咧，我嗰阵时冇咁多准备啊，我唔知道自己会买啲乜，真系纯粹谂住去八卦下嘅心态啦，可能睇有啲咩新嘢食啊，或者试啲新嘢啊咁样样。咁所以我都冇乜带啲咩大袋。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咧，哇！呢档试下肉几好食，跟住去到嗰档试下，咦又未试过咁样样。咁买下买下都买到成手都系，咁又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啦，二嚟有啲攰。咁所以咧有一档系卖啲酱油嘅咧。当年因为酱油真系重噶嘛，咁所以佢就送车嘅，咁我就忍唔住咧就买咗个福袋，就为咗贪人哋架车仔。 你有冇问佢啊？想请问点样先有依架车仔嘅？ 我真系很含含啦送车，我好需要一架车仔。 唔该你啦， 咁所以自此之后咧，嘉明就知道啊，原来入去美食博览咧系要准备得好啲嘅。 系啊，我听屋企人讲咧，买酱油同埋买面同埋买米咧，都有呢个手推车赠送俾你嘅， 都系重嘢嘛。 都知道嘅，老老实实，你入到去会展叠包米翻去，你估真系唔重咩？咁咧，我知好多家庭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就辛苦姐姐嘅，就因为咧我唔应该叫主人啊，雇主，我用唔到个字，雇主入去，咁姐姐喺旁边啦，咁姐姐都真系要负责。即係拖車啊，或者負責好多嘢㗎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要關心啦，同埋要照顧啦。啊，不過除此以外咧，我記得上一次咧入去美食博覽嘅體驗咧，都幾好嘅，因為同媽咪去。咁咧媽咪咧就每樣嘢都話唔需要啦，屋企有唔需要屋企有啦。咁我就同佢講，唔係喎，呢度好似平好多，你過去睇下先啦咁樣。好啦，跟住咧佢出嚟咧就捧住兩袋嘢啦。 哇！ 但係佢未行入人堆之中嘅時候咧。佢係我唔使啊！呢啲面屋企好多啦，呢啲唔知乜乜乜屋企好多啦，最後咧都係買啊！ 係咪就係試食嘅好處咧？ 可能係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其實商鋪都好識做生意，都識做嗰啲優惠。雖然啲優惠係唔拉搭嘅，譬如咧你買花膠咧，佢俾兩盒意大利粉你咯。 哦， 即係嗰個有啲送嘅嘢係好唔拉搭嘅。點解咧咁樣？咁我都冇考究點解啦。不過唔緊要，人哋做到生意或者即係屋企人開心，會唔會係禮拜六日大家入到美食博覽啊？一家大細試食又好，買啲嘢又好，儲糧又好。咁都系必须嘅， 系嘅，同埋睇翻咧，今次咧，无论系美食博览又好啦，点话系近排一啲唔同嘅展览都好啦，譬如话嘉明我去 B B 展咁先算啦，咁可能真系买啲比较重嘅湿纸巾类啊，嗰一啲或者系奶粉啊咁样样咧，都会做到送货嘅服务嘅。咁不过咧，始终系食品啦，就都系自己新鲜滚热啦，带翻屋企咧可能会比较满足一啲咧，可以即刻开嚟食啦咁样样。同埋咧，都真系几多内地嘅朋友咧，都寻日已经去到参与呢一次嘅美食博览咯噃。当中访问咗有啲朋友咧，就话啦，系真系估唔到。原来嗰个盛行嘅风气咧系咁犀利噶，佢哋嚟到香港去到参与呢一啲展览咧，佢哋就话因为内地嘅展览咧并唔系咁普及啊，咁相信相类型嘅活动咧都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朋友嚟到香港咧去见识一下嘅，咁同埋佢哋都觉得咦都几抵噶噃，原来喺度买嘢食，咁其实今日咧都系继续啦，因为始终美食博览都系一年几日嘅一个盛事啦，咁今日咧哇犀利啊！行政长官李家超都会去，系、因为咧佢都几忙吓。寻日咧就去咗国际传艺学院啦，就去探下班，了解下啲本地专业嘅培训课程系点样样啦，甚至乎系全球餐饮业嗰个最新嘅形势系点样样啦。咁今日佢去做咩咧？帮一个奶茶比赛打气啊！睇下到时作为嘉宾嘅佢，其他嘅参赛者又会唔会冲得靓啲，冲得好味啲咧？ Where she at? There she go. What she do? Too much watching me, watching you. 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Too much looky, get up off me. Too much watchy, wah. Hands up in the cookie jar. They watching me, they watching y'all. They got eyes up in the sky, so pose for that camera. They follow me. Uptown. watching me, watching you. News. Police got a sting, watching every step I take, every move I make, every breath I take. If they don't get up on my face, I'll send the dogs out. 5 seconds and then the dogs come out.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the dogs come out. None of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usiness. 虽然佢话俾大家知要 mind your business， 即系唔好咁八卦啦。不过都真系八卦唔得、啊。今个礼拜传出佢离婚、啊，呢、哦、一位即系同佢度过呢一个官司嘅男士啦，阿 Sam 啦、啊、竟然系有呢个离婚嘅消息啊！听过有 Britney Spears 同埋 Will I Am 嘅作品 Mind Your Business。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见到嘉明咧，争啲唔记得啊！呢、這个要 spot 一下噶嘛，再运动 Happy Friday 啊！同大家跟进下啦，呢、這个咧都关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二时啊吓、嗯。喂，第一场波港超联啊，新赛季啊，八月十九号开锣啦，第一场大家要睇啦。港台电视三十二你会睇到杰志对大埔4点钟，旺角大球场啊吓、啊，好似咧一票难求嘅，所以如果你话买唔到飞咧，咁啊睇港台电视三十二啦，我哋都有咧专业嘅评述团队咧为你带嚟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嗯、啊，上一场咧叫做亚洲赛咧睇得好好就系、是、李文啦，入边咧有位好强劲嘅球星啊，大家咧即系都觉得啊，今次冇入错货啦，对板啦，就系、是、保利神啊吓，咁啊上一场咧就对呢个巴里联啊，李文就踢呢个亚洲协会杯嘅外围赛啦，5-1啊，大胜对手，系香港球队赢到其他球队啊吓。系啊，咁啊，呢五球入边咧，四球都系靓嘅助攻啦，就是、关于呢一位咧嚟自荷兰嘅球员啦，几耐冇荷兰嘅外援嚟到香港踢波、嗯，我觉得咧今年咧本地足球世界啦，或者本地足运咧，真系有所推进度嘅、嗯，特别系某几队波啦，同埋标准流浪啦，即系之前咧都喺亚洲赛嗰度赛和啦，对方啦，咁嚟紧咧呢个杰志啦，同埋东方咧都会踢亚洲赛嘅，咁今年咧。有趣的就是咧，头先讲嘅四队列强咧，就对一啲咧叫做地区球队，地区球队即系咩啊？深水埗、大埔、冠中南区，仲有新星班嘅君悦北区。嗱、我哋有北区、有南区、有大埔、有深水埗，系啦，就对头先讲嗰几队列强啦，即系传统劲旅就系东方啦、杰志啦等等啦咁样。咁所以咧，都几有趣嘅呢一个局面。当然啦，即系值得一提就系、是，虽然上年战绩麻麻地，但系都要俾多啲机会嘅一班后生仔，就系、是、香港 U23 嘅青春班啦。咁、你冇后生嘅球员，点会有有资历啊，或者踢得好嘅球员咧？ 有个梯队啊， 系啦。咁所以足总副主席都好努力啊，栽培一班新嘅球员嘅，咁啊，另外咧，港会其实上年都踢得好好，因为港会嘅主场咧被形容为地狱球场嘛，港会嘅主场咧系得港会嘅足球员先踢得好噶，强如啦，呢一个李文啊、杰志咧，去到踢港会咧。 佢都话唔系好适应咯。 系咩？ 佢嗰个咧系少少仿真草咧，再加少少地毡地咁样嘅一个足球场嚟。系啊，但系真系喺佢哋嘅主场咧，胜率都几高的，着咗六成几噶咁样。 系咪招数嚟噶？ 可能真系咁啊。咁啊，中意足球嘅你咧，当然要睇实啦，港超联方面嘅赛事啦。咁与此同时咧，近排都好流行就系讲沙特阿拉伯联赛啦，因为咧斯朗拿度啦、奔斯马啦等等都去晒沙特踢波啦，尼马用咗佢嘅青春去换取一份赚好多钱嘅合约啦。有阵时我都喺度谂咧，呢啲球员其实最正值当打，唔系应该踢翻英超啊、西甲、德甲嘅咩？但系佢哋冇咁样选择咯，全部去咗啊！我哋搵多啲嘅钱，去咗沙特阿拉伯联赛。最有趣系咩咧？沙特阿拉伯联赛好有钱啦，有钱到点咧？同欧联讲啊，下一届我哋想踢欧联。但系你系中东噶， 咁样跨界别都得。 但系好似研究紧，有机会。 哇， 系咪啊？ 咁欧联使唔使改个名啊？ 系咯，咁究竟系咪叫欧洲冠军球会杯再加中东联赛咧？ 系咯， 我真系唔知道啊！吓，件事点样发酵咧，就真系唔知道。不过知道足球产业链咧背后嘅利益咧，其实都几庞大嘅。咁但系说穿了都系商业行为嚟嘅啫。大家球迷就觉得啊，睇到义愤填空啦，睇到好热血啦。但系咧，人哋球会嘅操作咧，就好多时都系商业考量嘅。要一个球员，唔要一个球员，球员加盟去边队波，全部都系钱作怪咯。 都系嘅， 系啊。 不过作为球迷嚟讲咧，如果万一真系透过呢一个嘅加盟，可以睇到啲你自己本身好中意嘅球星。去出席翻一啲大型嘅赛事，咁球迷嘅反应又会点样样咧？ 球迷都系想睇波嘅，不过本地咧，即系我哋香港就冇得睇沙特阿拉伯联赛咯。 哦， 系啊，所以你话喂想睇斯朗拿度嘅风采咧，就冇噶啦。 哦， 你唔知点样睇，睇翻之后赛后一啲剪辑出嚟嘅一啲片段咯。 系 啊，反而美职联有得睇嘅，系美职联你想睇美斯有得睇有得睇嘅，系啊，有合法嘅频道系可以睇到美职联啊。 最紧要系咁，不过如果讲到要入场买飞嘅话咧，可能真系要飞到过去当地先有啦。如果系香港嘅话咧，都有唔少嘅赛事系有飞卖个波。 系啊，嚟紧都有啲赛事咧，都系首先香港系主场馆咧可以睇啦。另外咧，转个头加明都好好揾嚟一啲咧杭州亚运嘅资讯俾我哋， 系啊，除咗有杭州亚运之外咧，都仲会讲埋一啲羽毛球嘅公开赛，你都可以同大家呢一次过讲一讲嘅。不过咧，先讲下呢一件大嘅盛事啊，就系杭州亚运啦。因为大家都可能会有兴趣知道啊，其实咧我哋香港都会派员出战啦。咁究竟可唔可以入场撑下场嘅咧？ 可 唔可以真系去到当地支持下香港嘅运动员嘅咧？系得嘅。嗱，嚟紧咧9月23号至到10月8号咧，就正式举行嘅19届亚运会啦。其实啲门票咧都已经发售紧噶。咁香港係有得直接買添嘅，咁可以去到買到啲咩飛呢？有18項嘅比賽係香港地區首階段都可以買得到㗎啦。咁包括咗有啲咩呢？金牌選手梗係想睇張家朗打劍擊啦，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支持翻自己人啊嘛。 係啦，想睇女飛如何師培游水又攞到個牌，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咁另外香港都中意睇嘅項目有咩咧？跳水啦、田徑啦、競技體操啦等等咧，籃球啊，甚至乎滑板呢啲嘅賽事咧都可以買到飛嘅。咁另外举重啊，或者系网球啊、花样游泳啊、摔跤啊，甚至乎系高尔夫球咧，都可以买到飞去睇到嘅。 咁啊，直情有旅行社嘅组团啦、 啊， 咁样，咁呢个都系国家层面嘅旅行社嚟 嘅。 咁你又知道我讲边个？喂，其实睇翻咧，佢除咗包一啲入场嘅门票之外咧，机票再加酒店咧，喂，其实个价都。贵贵地，老老实实啊，都 五 位数字，有啲 系噶，有啲都真系为咗呢一件盛事而去专登捧场噶嘛。除咗即系运动员佢哋自己或者系佢哋嘅家人之外咧，咁即系可能如果有啲啊比较有翻咁上下银蛋嘅朋友咧，都可以考虑下用呢一种嘅方式去到支援买啲套票旅行咁样 咯。五位数字嘅套票包啲咩咧？同大家睇睇佢先啦吓。咁啊，即系间酒店喺杭州应该都有五六星级噶啦，咁样咁啊。与此同时咧，就包呢、這个，有趣、哦，内地嘅数据卡有1GB嘅咁样， 即系影到啲咩好嘢，可以即时上到网啦， 即时上网啦，咁经济舱机票啊，4晚酒店连早餐，咁啊仲有咧门票2张嘅，包括咧游水项目啦、花样游水啦、跳水啦、剑击啦、竞技体操啦、田径啦咁样等等嘅，咁当然啦，你就揾翻相关嘅资讯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咁如果我唔想去外地啦，我内地都唔想翻，我喺香港有冇好嘢睇啊？ 有 有啊，系啊， 有个香港嘅公开羽毛球。锦标赛啊，呢一只锦标赛咧就会去到12号同埋17号期间咧，就会喺红磡香港体育馆咧，今次翻翻嚟红馆，阔别咗红馆3年噶咯噃。 嗯，咁啊最平40蚊咧就可以睇到呢个星光熠熠嘅比赛啦。咁啊，我哋嘅球手啦，包括咧阿俊文啦，系啊，同埋郑雪啦，咁样大家都好中意呢个俊文同埋郑雪呢个混双嘅配搭咧，都会出战嘅。咁如果中意睇羽毛球嘅你咧，就可以上网揾多啲唔同其他嘅资讯啊。不过咧都要提翻吓，礼拜六日咧天气麻麻地啊吓，尽量咧即系唔好喺户外地方嗰度。你话打波咁样，哇下独木舟嗰啲唔好啦，咁啊留翻喺室内啦，打啲室内篮球都系好嘅。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8:11，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我哋嘅财金嘉宾。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琴日就颇愉快嘅，今日就唔知啦。系啦，股市都系一日睇一日啦，咁样，因为见到夹硬美股三大指数都跌啦，咁啊有个叫做消息出嚟，就恒大方面都比较难搞啲啦。咁啊，唔知一阵 Dicky 会唔会涉猎得到？但系琴日港股咧啊，几叻仔，做到个 V 型反弹，有成超过100亿北水捞货。咁啊，文说啊，文说啫，报章都系咁形容，好似国家队出手。咁究竟系咪咁咧？咁 Dicky， 你睇法系点咧？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好唔好啊？唔该晒你。 真系变之有没有？咁都系嘅。嗱，应该咁讲啦。就算真系讲恒生指数，嗱，寻日咧就点讲都好，一开市嘅时间咧都叫做跌到去即系年代嘅新低。最低位嗰一点咧，啱啱17,900点嘅。咁我谂即系熟悉即系金融市场运作嘅朋友、晨光嘅听众，又或者都成日都听我哋讲嘢嘅啦。都會知道咧，就係呢個世界咧，除咗物極必反呢幾隻字之外咧，就係個鐘擺擺到一邊嘅恐慌咧，咁總係會有少少咧就係反彈嘅。咁尤其是就係咧，場外嘅一啲衍生工具，譬如話睇好個後市嘅牛證咧，就通常被全板差唔多殺曬之後咧，咁就總係會有啲反彈嘅。呢個都係即金科玉律嚟嘅啦，差唔多係。咁但問題係，即由呢一個嘅低位嘅回升，呢、這個反彈究竟可唔可以持續咧？嗱，當然即係琴日就算就咁講話，指數都冇升嘅喎，咁講到咁好咁樣，咁但係因為係低開咗好多之後，有一個好低嘅水平上翻都好多下，係嘅，即而且有好多股份都有反彈嘅。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唉，即係講到而家呢一個內地房地產市場呢一個困局咧，都睇嚟咧都係仍然係沒完沒了嘅。頭先歐都有講到嘅，就因為咧喺外電啦都有報道咧， 係 知啦，即係冇停牌嗰間碧桂園咧就股債雙殺，因為佢就係點解可以雙殺咧？就是、因為冇停牌啊嘛，冇停牌先可以雙殺啊，唔係有11隻債券咧境內停咗牌，咁但係咧。講到呢一個恒大咧，外電就有報道就話，而家咧就係佢哋係向呢、這、一個即係、美國法院咧破產法咧第15章咧申請破產保護。咁當然啦，無論如何點都好，其實呢一個咧就講緊係話俾啲時間債務重組。咁當然啦，債務重組嘅過程裏面咧，咁你話即係對於股權型嘅投資者嚟講咧，向來都係噶啦，即係以一個所謂嘅債權人嘅身份同地位咧。股權嘅投資者就最低嘅，咁基本上就 比較論盡少少啦。呢、這個簡單啲講就係咁。咁啊，其實亦都咁講啦。即係香港嘅法院其實之前都批准咗佢哋所謂即係離岸嘅債務重組。咁所以其實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一間即係嚴重資不抵債，即係債務係去到一個完全高度冇人走嘅水平嘅公司咧，即係最終會唔會真係？破產作結咧，咁即係嗰個風險係越嚟越高咯，只可以咁講。咁但係應該咁講啦，佢係內有幾間公司，有兩間亦都順利復咗牌嘅。咁所以無論如何點都好，即係都係扯戰扯走啦。咁但係過去都有警告過，其實就兩個零三個禮拜前就係、是、中央政治局嘅會議一錘定音話要救樓市都好。當時我都有警告大家就係、是，始終咧即係都係唔好搏啲內房股，即係你話啊。憧憬經濟有機會慢慢好起嚟都 OK 嘅，但係咧仲係要博個內房咧就真係難少少。咁啊，再者咧講到外圍啦，咁其實呢段時間都繼續都係有個下跌嘅情況嘅。咁啊，美股都連跌好幾日㗎啦，都咁啊，道指亦都個跌幅都唔係話細啦，即係都接近你0.84% 啦，290點啦，簡單啲講，咁啊都係持續有個受壓嘅情況嘅，咁而 S&P 500指數亦都跌到即係六月底以嚟咧，即係最低嘅水平啊！不過到有牛啊嚇，即係記得咧，由上個星期啦，到即係日前啦，都係晨光嘅節目都分享過我對於美股嚟嘅睇法嘅。個睇法好簡單，就係、是、覺得咧係會跌嘅。咁跌嘅原因你乜咧？就係、是、都唔係話迷唔迷信嘅，客觀嘅事實就係喺歷史上高咧，即係八九月，尤其是九月係論盡啲嘅，因為。喺1928年啊，即係成90多年前啊，到到現在我都提過噶啦，就係九月份咧，美國股票市場咧就係跌嘅機會率咧係咁多個月份裏面係最高嘅，升嘅機會率係最少嘅，而平均嘅回報咧係-1.1%。可能大家會話：喂，咁唔係喎，而家八月啫嘛，咁啊冇嘢嘅，有啲嘢都開始偷步噶啦。畢竟而家睇得到就係個債息咧無厘頭地高啊，咁啊尤其是即係對於個比較長年期嘅債息。咁債息高嘅原因咧，當然即係再要講就好複雜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大家都已唔在依一刻咧，嚟緊即係就算係美國啦，嗰、那個利率嘅水平咧，即係最多就唔加住，但係減嘅機會係基本上係零咯。咁甚至乎而家睇到近期啲經濟數據就話，係咪真係唔加，唔會再加啊？咁係有啲變數嘅，咁所以即係個美元彈，咁再加埋咧就係債息高企，咁呢個即係都係不利於整體金融市場氣氛咯嚇。 咁啊，整體嘅大市就咁樣走向啦。睇下啲成績表先，咁啊，琴日咧 ，Dicky 就好好啊，幫我哋睇下港交所啊，同埋睇下騰訊啦。咁啊，仲有啲大藍籌都放榜啊，睇下三桶油啦，油價咧好耐冇喺節目同大家跟進下。中海油咧上半年啊純利咧按年倒退咧11.3%啫，咁啊呢個咧都令大家有少少咁多詫異啊，因為咧佢個中期息咧就減接近咧16%查下咁樣咁啊 ，Dicky 點睇法咧？因為過往呢一類嘅公司，特別係中海油啦，咁啊即係都承諾，喂有機會增加派息比率，而且咧現金流係好充足嘅喎，咁啊經營環境有冇機會惡化？嚟緊油價嘅睇法又係點咧？交俾 Dicky 去講啦，唔該曬。 好啊，嗱，讲到即系国际油价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由即系个别黎沙特减产啊，就系再之前咧美国啲库存啊，咁其实即系中海油再加埋佢嘅派息嘅政策啊，派息啊，其实向来咧都已经系即系我哋恒指港股里边即系讲得直接了当啲，都系一支定海神针嚟噶啦，即系佢股价同中移动啊嗰啲都系哇，即系人跌我唔跌啊，人哋升我都有得升啊嗰种状态。咁但系今次睇呢个成绩表咧，好似欧元全就系、是。中曬啦！你咁講，我完全認同啦。就係、是、客觀嘅事實，就係、是、除咗你話即係收入跌、盈利跌，跟住咧就再見得到咧，就係個派息都跌，但係咧個油氣嘅淨產量咧係增加。喺咁嘅情況之下，收入咧亦都有下降。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再睇下遠距離啲啊，即係其實實現油價嚇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回升翻咧？咁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實慢慢嘅趨勢係咁樣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成績表咧，就即係令到大家都可能會有啲失望，就係話啊，即係本來即係睇佢噶啦，都靠佢支定海神針噶啦，即係除咗中移動之外，咁但係今次嘅成績表就係即係有少少令市場失望嘅話咧，咁都唔排除啦。即係除咗你話可能即係比較係憧憬住嚟緊下半年嘅國際油價都始終係會有個居高不下，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睇成績表嘅實現油價就真係跌咗落嚟，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咧都會係

正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咁啊，呢个邻舍辅导会咧就有呢个让爱传承嘅模范邻居选举。嗱，一阵先讲啲细则俾大家听下啦。我想先问一下嘉明啊，你嘅邻舍关系系点嘅咧？会唔会打招呼嘅咧？ 我好中意同人打招呼嘅， 系啊， 尤其是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嗱，不嬲我对于所有无论系保安员又好啦，清洁姐姐又好啦，又或者系当然自己嘅邻居亦都会去打招呼啦。但系我发觉咧，小朋友呢一种嘅身教咧，你唔打招呼，你真系唔好期望你啲子女会同人打招呼。 咁啱啊， 系咪啊？ 即系做个有礼貌嘅小朋友咧，本身已经加咗分，特别系咧啲家长成日滴啲细路仔去面试咧，咁咧如果你冇礼貌。你点样呢去到嗰个班房呢就算你唔系特别天资聪明呢、 嗯、 你嗰个讲老师早晨笑笑口咁样呢争好远。 係啦第一印象啦礼貌啦都系好事嚟嘅。所以我啲仔女呢、哦、我冇仔㗎我哋全部都系女。我啲女呢就 嚟緊可能有。 够啦唔要啦。因为我哋就鍾意玩一个比赛嘅。以前都希望推动到佢哋嘅时候呢就会玩。今日睇下你哋会唔会赢到妈妈讲早晨先。睇下边个第一个讲早晨先。咁我哋就好積極去跟身邊的人打招呼去講早晨㗎啦。 你哋呢、這個用比賽的方法呢我有朋友都係㗎。睇下邊個小朋友鬥得最多利是先。睇下爸爸定係媽咪定係小朋友先跟啲小朋友瘋狂。 好積極㗎嘛 鬥利是。每樣嘢用比賽競爭形式就會做得好㗎啦。 都係嘅。咁所以呢一種就變成咗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囉。咁我都可以斗膽拍心口講我都一個舉唔錯嘅鄰居嚟 㗎。我試過有一次呢屋企都係唔知争个螺丝批嗰啲咁嘅嘢咧，跟住咁啱咧见到有一个新搬嚟嘅邻居咧，男士嚟嘅，咁我就斗胆问佢啦，话：，哎，你好啊，你啱啱搬嚟，喂，可唔可以借个螺丝批嚟用下？咁我哇，梗系冇问题啦，啱啱装修，我哋实有嘅呢啲嘢，咁啊，叫做有少少咁样打好咗啲关系咯。咁呢啲啱啱搬到入嚟啊，又要装修嗰啲人咧，你同佢打好关系都系好噶，因为有阵时我哋做唔同嘅工作咧，有啲。譬如你 Zoom 会开会啦，我有一个财经平台要网上做噶嘛，咁如果你隔篱嗰间屋咧太嘈咧，你真系搞唔掂啊！你谂下，你一路做紧报紧啊乜呢个股票咁样，跟住后边嗰啲电转咧，转爆咗呢个墙咁样咧，咁其实都几影响咯。如果可以就啲邻舍关系好咧，好多问题啊，好多摩擦咧，都会有机会减少啊。 系啊，嗱，其实咧做好个邻舍关系咧，系当然对于自己日常生活嚟讲咧，可能会有啲好嘅帮助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做得劲好嘅话咧，每五年一次嘅呢一个举办嘅比赛咧，你都可以去选下。 哦，即系用。五年时间观察你嘅邻居，发觉佢系模范邻居咧，可以投佢一票啦。 冇错啦，就可以咧直接嚟个提名啦。因为咧，其实今届咧就会系第九届啦。第九届举办嘅呢一个系让爱传承嘅模范邻居选举咧，开始咗接受报名噶啦。都同大家讲下，其实点样先至为之一个模范邻居啊？好唔好啊？嗱，先讲下咧今次个主题啦，就叫做让爱传承。其实都希望可以将呢一个关爱他人啊、邻里互爱嘅氛围咧，涟漪效应地传出去。我同你 say 个 hi， 你又同多啲人 say。个系可以将佢咧无限延伸咁落去啦。咁而今次咧有三个唔同嘅主题嘅，包括咗咧有邻舍的互助啦、关心身边的照顾者同埋保安员的守护呢、哦、三大主题嘅。 即系当你嘅保安员都系一个邻舍噶， 绝对系啦。 系啊， 你每朝早同佢讲得 say 早晨，咁佢都系你嘅邻居之一嚟噶嘛。 我有同佢打招呼噶， 系啊，咁佢、啊、都系守护住大家噶嘛。 系啊，虽然有阵时候我攞住好多嘢，佢都唔开门俾我。但我估佢个心都系善良嘅，佢一定系忙紧第啲嘢，唔帮我开门。 有啲烦事啦，梗系我关心下佢先，关心下。 佢准备巡楼啦，一定系，同埋佢巡楼巡好耐啊，有事啊？点解咧？我都关心下佢先。 系啦，真系要俾啲关心下佢。其实讲翻咧，嗱，呢个系五年一度嘅举办嘅比赛啦，所以话一个选举啦。其实咧。透过去呢五年，我相信都系好不一样嘅邻居嘅生活。 因为有疫情喺当中咧，大家可能会嫌弃对方噶嘛。嗱，呢个都令到大家忆起一啲画面啊。记得如果疫情初期嘅时候，大家哇，简直系大同即系好比较夸张啲咧，用呢个字眼比较妥帖啲。哇，一队人可能着晒保护衣物，跟住喺你屋企隔篱个邻舍嗰度，已经可能封咗间屋啊，或者接咗一啲人去医院啊，或者去竹篙湾啊咁样。哇，一听到呢三个字，即刻惊啊，即刻惊啊！ 同埋嗰阵时都会啱啱开始卫生署嘅时候，都会公布翻咧，究竟系边一栋大厦、边一个楼层有单位系有事嘅。 咁你嘅邻舍系释出爱啊？ 释出善意定还是嗤之以鼻啊？即刻同啲小朋友，喂，唔好学贵咁多，嗰度有病毒噶咁样。即究竟个说法系点咧？系可以好善良咁去守望啊，定还是好狰狞咁样去厌弃咧？我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記憶猶新啊， 係啊， 好有經驗啊， 係啊。嗱、啊，如果過去呢五年都真係經歷過你嘅鄰居有非常之好嘅好人好事嘅話咧，我都覺得絕對可以值得提名佢哋噃。嗱、哦，提名期咧就開始咗噶啦，一路去到9月30號為止。咁都希望咧可以趁住呢一個嘅熱活動啦，去到加許下啲熱心關愛社區啦，又真係好愛錫佢鄰居嘅香港居民啦，又可以宣揚下鄰里關係啦、社區互助嘅呢一個精神。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嘅，串一次俾大家黐線。www.naac.org.hk 咁上到去嗰个网站咧，就会有一个系活动嘅分页嘅，咁就喺嗰度咧直接下载啦。你可以 download 咗张 form 又得，你可以咧可以直接线上报名亦都可以嘅。 嗯，咁啊，详情就揾翻呢个邻舍辅导会啦，啊呢、這个总办事处咧，你就会有机会知道更加多啦、 啊。 我都觉得咧，其实好嘅邻舍关系咧，可以延续落去嘅，亦都可以慢慢咁样越传越广嘅。 系 啊，最紧要系自己做好呢个模范邻居，系唔系参与选举都唔紧要，做好自己本分先啊嘛。 冇错，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电根据法庭文件报道，中国恒大向美国曼哈顿破产法院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申请破产保护。那个章节是保护正是进行重组的非美国公司免遭债权人起诉或者扣押在美国的资产。恒大在向法院提交的文件说，正是寻求对证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进行重组谈判的认可。公司说，债权人可能会在今个月就重组进行投票，并且可能在9月第一个星期获得香港和维尔京群岛法院的批准。公司提议在9月20号举行破产保护听证会。中国恒大去年3月开始停牌，去到去年年底负债总额超过24000亿人民币。日本防卫省话，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共11艘海军舰艇昨日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北上，从太平洋驶向东海，是首次发现中俄舰艇通过有关海域。防卫省又话，通过的舰艇大部分上个月在日本海进行射击等联合训练之后，曾经穿过北海道和萨哈林之间的中谷海峡。分析认为，这11艘舰艇参加了两国之前宣布的太平洋联合巡航。防卫省说，中俄两国在日本周边反复采取联合行动，对日本采取示威行动的意图明确。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对两国提出交涉，并且从安保角度表达严重关切。泰国国会将会在下星期二第三度推选新总理，正是牵头筹组联合政府的下议院第二大党卫泰党获亲军方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支持，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发言人宣布正式加盟卫泰党牵头的政党联盟，并且表明在下次推选新总理的时候支持卫泰党的候选人。发言人又说，加盟的决定是要共同推动国家向前发展，不过发言人否认加盟之后会获得四个部长职位的讲法。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担任主席的共享基金会在五年之前成立，希望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人道援助。梁振英说，至今已经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超过3000宗白内障复明手术，目标今年在各地一共完成大约10000宗病例。他说基金会每年花费大约1亿港元， 经费来自捐款，将来会向公众募捐，期望基金会成为有国际话语权和其滥型的医疗人道援助组织。梁振英强调，在民心相通的工作上，西方国家不应该谈政治，应该谈人道主义，对各地人民的关顾。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45.74， 瑞士法郎 0.879， 加元 1.354， 人民币 7.292， 英镑对美元 1.275，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333 点，跌2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1.37 美元，卖出 1890.18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青葵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排龙尾咧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噶，就系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咧管道里面慢线嘅路面障碍物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多缓慢。咁啊，排到过咗水泉澳村少少噶，就系狮隧出九龙管道里面慢线嘅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慢车啦，龙尾排到过咗水泉澳村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头先讲咗啦，都系车多，排到过咗水泉澳村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返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车多，龙尾喺加龙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喺福亨村。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啦。去上水方向，车龙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喺教职员宿舍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啦！ 做咩咁大声啊？有乜嘢啊？ 选举事务处已经发表咗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 我都知道，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同埋查阅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有问题就要通知选举事务处啦。 如果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资格，就要尽快以电邮、邮寄或者传真回复，咁先至可以保留选民身份噶。 8月25号就截止噶啦，要快啲行动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锅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许半夏同钢铁行业嘅四位老板喺剧情嘅开始已经为咗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明争暗斗。佢哋嘅恩恩怨怨根本数唔清。喺走私案开庭之前，许半夏早就做咗破产嘅准备。最关键嘅将会系郭启东嘅证词，究竟佢帮唔帮到呢班老朋友呢？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嘉明今日做咩好啊？ 今日咧提提大家，唔系净系今日做呢件事，系呢一个周末可以试下做呢一件事。周末嘅时候尝试下用一啲唔常用嘅路线出门啦、 啊。即系点啫？行落一层楼梯，跟住先再搭另一架 lift 咁样。 可以咁样啊？借啲嘢俾个自己行多几步，个人又可以健康少少，喐多啲咁样样。又或者可能你平时咧啊，逢周末嘅时候咧，我惯咗会去某一个地方食早餐嘅。咁、会唔会可以平时可能搭车去，咁啊试下行过去得唔得啊？ 哦，可以、啊。咁啊。试下谂下计仔先，礼拜一就再汇报翻啦。我自己住嗰度咧有前门同后门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喺前门嗰度出咯。 系、哦， 平时喺后门嗰度出，我哋呢啲人都系惯咗走后门噶啦。前门光明正大，少啲行嘅 咁要试一次啦。 咁要试一次啊？你咧？你又谂住点样咧？ 我就谂住咧，平时可能我哋去开佐敦嗰边食早餐嘅，今次可唔可以去翻另外一个方向行下去尖沙咀又得唔得咧？ 好、啊，可以试下。大家一起做下呢个小实验、啊，可能见到唔同嘅风光啦。 系啦、啊，可能原来你身边你嘅邻舍又好，又或者系你用大厦附近嘅邻居，或者系一啲唔同嘅风景又好、可能你自己住咗咁耐都未见过嘅咧。 系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学下主持人一样啦，试下啲唔同嘅嘢啊。 相信大家而家手上面都会有一张信用卡。信用卡可以话是我哋生活入边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但系你哋有冇谂过点解有信用卡嘅出现呢？佢背后嘅历史系点样，又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僕が愛したあの人は誰も知らないところへ。あの日のままの優しい顔で今もどこか遠く雨を受け歌い出す一目も構わずこの道が続くのは続けと願ったかはまた出会う一かけら握り込んだ秘密を忘れぬように最後まで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 ああ小さな自分の正しい願いから始まるもの一つ寂しさを抱え僕は道を曲がる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手が触れ合うよ き足らず描いてく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 信用卡的出现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咁嗰阵时美国有一啲石油公司就推出咗一个新嘅消费方式，就是用卡嚟买汽油，然之后先再俾钱。呢一种谂法其实好简单，不过当时就未可能即时流行起嚟啦。去到1950年嘅时候，纽约一个叫做拉尔夫·斯奈德尔嘅人就发明咗一种叫做就餐者俱乐部嘅卡，可以俾会员喺27间餐厅入边消费。而由于斯奈德尔嘅创意思维，呢一种卡嘅使用范围好快就扩大到唔同嘅零售店同埋批发行商啦。到咗1958年嘅时候，第一张银行卡就诞生咗啦。由于电脑嘅出现，令到信用卡嘅使用更加方便，大大推动咗信用卡嘅普及程度。而家我哋见到嘅信用卡，其实已经加入咗磁条同埋内装嘅即体电脑，储存咗持卡人嘅个人资讯，更安全同埋便利。所以话，信用卡其实系我哋科技发展嘅重要产物，佢喺我哋嘅生活入边真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 眼凝聚空气，在外套拿乐器，令太阳送在胸里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敲石卷功课簿准我撕毁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内心的拘谨浅释放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凡高速风景都不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无暇。 名字叫黄明德，有这首会议终结者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9:45，这一节听听晨光警声。 晨光警声，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日我哋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陈家阳总督察 Jasper Sir 之外，他亦都咧就系带咗新界南总区交通部国旗监高级督察 Victor Sir 上嚟节目噶，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关于单车嘅安全资讯。Jasper Sir 早晨 ，Victor Sir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暑假咧就放咗一半啦，相信每一个嘅父母都系非常之头痛，每个星期咧都喺度谂啦，到底点样同小朋友去放电呢？做啲乜嘢好呢？唔知道大家又谂好咗嚟紧啊呢两日去边一度玩未呢？一家大细如果去户外踩单车，咁好似真系唔错喎。 是啊，一家大小踩单车真是挺好的，不过在享受家庭乐的同时，最重要是要注意单车安全、哦、虽然我们发现最近涉及单车而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是少了的，但我们都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涉及单车而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宗数已经有953宗，比起上年同期减少了接近两成。意外的跌幅呢是归功于大家的努力，但是警方呢是仍然会继续透过宣传教育和执法去提升大众的单车安全意识，尽量减少交通意外发生的。 欸 ,Jasper, 你又讲得真的很啱啊，意外梗是越少越好啦，我都想着呢这个星期日去新界那一边呢就踩下单车。欸 ,Victor Sir, 不如呢你都同我们分享一下一些单车安全的小贴士，这样就可以令到大家避免意外发生啦。 好啊，咁在出发踩单车之前呢，咁我们都有不少东西要准备的、哦。咁我哋千祈咧就唔好盲中中咁走去踩。首先要事先規劃好當日嘅行程，包括交通、踩單車嘅路線、總行程嘅長度、所需時間、中途休息點、洗手間位置同埋後備路線等等。咁樣就算遇到一啲突發嘅情況咧，都可以有兩手準備。 我都規劃緊條單車路線啊，咁但係成日踩單車徑咧，好似有啲悶，所以咧我諗住去郊野公園同草地踩下單車，可以欣賞一下大自然嘅景色。如果去呢啲地方踩单车，又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 咁我都知道咧，有唔少人咧会拣单车径以外嘅地方踩单车。不过咧，唔系所有嘅地方都可以踩单车噶、哦。大家记住咧，要留意路面嘅指示牌，例如部分一啲道路咧同埋郊野公园咧系有指示牌禁止单车进入。即使你系落咗车嘅话，推架单车入去都系唔得噶。所以咧，出发之前规划好路线咧系好重要。如果去到先發現原來單車是不入得的話，掃興而歸呢，那就不是那麼好了。 絕對認同啊，除了規劃路線，我知道踩一部適合自己的單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怎樣才為之適合呢？喂 ,Jasper Sir, 可不可以跟我們詳細講解一下怎樣揀和怎樣檢查的單車呢？ 當然可以啦，小白。首先大家在坐在座位上面的時候，腳尖是應該要可以碰到地面的。另外单车的把手要跟座位一样，或者略略高过座位，避免自己爬得太前和踩到太累的。双手在握住把手的时候，手指要很轻易地完全控制两边的刹车掣，还有我们要掂到我们的车钟。还有要确保车胎的状况良好，有足够深度的胎纹和适度地充气。最重要就是大家要试清楚刹车系统，确保它们的操作是正常。 我仲记得咧，我细个学踩单车嗰阵时，净系戴咗安全头盔，冇带到其他防护装备，咁啊搞到我喺发生意外嗰阵时啦，手掌同埋膝头哥咧，哎呀都擦到损晒。自此之后咧，我踩单车都一定咧会整齐好自己嘅装备，但系点样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先至算系正确咧？ 嗱，如果想安心咁样踩单车咧，配备好个人防护装备咧系好重要噶，头盔、手套、护踭同埋护膝咧都要带齐。如果喺夜间或者能见度低嗰阵踩单车咧，就更加必须要配备亮起咗嘅车头白灯同埋红灯啦。 我知道除咗检查单车之外，其实自己都可以着啲鲜色啲，等其他人容易望到同避开你，从而防止意外发生嘅。诶 ，Jasper， 有冇啲乜嘢可以再准备得好啲噶？ 我哋其实仲可以留意天气预报噶。由于暑假七八月系好容易落雨嘅，而单车胎咧亦都比较幼。在湿滑的路面踩单车呢是很容易跣胎，很容易发生意外的，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呢都是不要冒险啦。 Jasper Sir 就讲了面对潮湿天气有什么应付的方法啦，那就等我讲一下有什么方法去应付酷热的天气啦。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准备太阳眼镜啦，来减少刺眼的光线和风沙的。那同埋记得要带备足够的食物和水以防中暑。最好當然可以帶一啲簡單嘅急救用品啦，例如消毒藥水啊、膠布啊、繃帶嗰啲，咁就萬無一失啦。 聽完兩位分享踩單車嘅準備功夫，我想問一下踩單車嗰陣時有啲乜嘢又要注意呢？例如車速應該係點？遇上斜坡，我哋又可以點樣避免受傷呢？ 嗱，踩單車嗰陣咧，無論係新手、老手定係職業選手咧，都要量力而為。車速咧就唔可以太快，記住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千祈唔好戴住耳机听歌同埋玩手机。 而落斜的时候呢就更加要格外小心，就算不用力踩呢，落斜的时候呢都会令到车速逐渐咁样加快，令到你的单车呢好快咁样冲落去，所以呢如果你在中途再加速的话呢，不单止会大大提高了危险的程度，还有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意外，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大家记住要慢慢咁样落斜。 是啊，但是如果单车新手没什么落斜经验，那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呢？ 其实呢单车新手呢最好就直接落车，就用手推的单车。不过呢就算是有经验的单车爱好者都不可以大意的，必须呢利用好前后的刹车掣来控制车速。小白，如果有人踩单车的时候不好彩受到伤，可以怎样处理呢？ 首先应该要保持冷静，将单车推到去安全的地方，在安全情况之下就检查伤势。如果是拆损，就用干净的食水冲走伤口上面的污糟物，再查下消毒药水和贴上胶布。如果是拉伤、扭伤，应该用绷带或者硬物固定和保护患处，回到家即刻冰敷处理。 小白，好犀利哦，都答得好好啊。但如果有不少的人在踩单车意外里面不小心是骨折了的话，那应该怎样处理呢？ 这个情况底下，伤者千祈不要动，要即刻叫救护车送院治疗。凭我多年踩单车的经验，做好充分准备是很重要的。我答完 Victor 和 Jasper 你们的问题了，轮到我问你们了，踩单车有什么法例要遵守的？ 根据运输署骑单车者须知，单车是被视为车辆的，踩单车的人士在道路上要遵守和驾驶者一样的交通法例，例如交通标志、交通灯号和路面标记。而根据香港法例，如果路的旁边是有单车径的话，就必须要在单车径上面踩单车，不可以在马路上面踩的。 即是说有单车径就要踩单车径，我会记住的。不过我知道有另外一件事要注意的，行人路不要踩单车，单车径上面不要行人。 对，小白，而且最重要的是就绝对不可以在酒精和药物影响之下去踩单车，这样做等同醉驾和药驾的危险性，因为酒精和药物会影响大脑的反应时间和身体协调能力，大大增加意外的风险。另外，小朋友未满11岁是需要在大人的陪同之下才可以在道路上踩单车的，大人记住要时刻看着小朋友，避免意外发生。 之前我见到有人一路踩单车一路拖着狗仔散步，不知道这样是对不对的呢？ 当然啱啦，嗱，踩单车嗰阵系唔应该拖住动物嘅，因为咧，如果动物突然之间加速或者刹停，咁就会好容易连你都会失去平衡而发生意外噶啦。 明白晒，我知道警方咧非常重视道路安全噶，咁唔知道警方针对违规踩单车行为啊，用咗啲乜嘢嘅方法去到执法咧？ 咁根据警方嘅资料统计咧，喺今年嘅上半年，警方喺全港各区咧就采取咗11次嘅单车违例执法行动。一共发出了超过2300张的传票和300几个口头警告，主要是关于踩单车的违例事项，包括没有遵守交通灯号或者交通标志、行人路上踩单车和不小心骑单车等等。 我前排看到几个外卖单车手的单车不用踩都开得动的，其实那些是电动单车，应该是改装过的，我记得好像不可以在路上行的，是吗？ 啱啊，小白，嗱呢啲电动单车咧，其实已经属于系汽车嚟噶啦。根据香港法例咧，汽车喺道路上面使用咧，系需要喺运输署登记同埋发牌，而且要具备一份有效嘅第三者保险噶。嗱，所以使用改装嘅电动单车喺道路上面咧行驶咧，其实系违法噶。嗱，新界北总区交通部咧喺7月6日起咧，一连两日展开咗名为“朝阳”嘅执法行动，行动中拘捕咗19人。扣查了1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其中14部是电动的单车来的。 我们警方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如果任何人在马路、行人路和单车径上使用未经登记或者领牌的汽车，是有可能违反了道路交通条例和其他的相关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港币10,000元和12个月。 我都知道警方为了提升市民单车安全意识，除了执法还做了很多宣传教育工作，不如跟这么多位的听众又分享一下。 好啊，在今年的6月21日，为了推广单车安全和正确的骑行态度，警方新界南交通部就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举办了一个网上讲座，内容包括认识单车的结构和怎样选合适的单车，还有踩单车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而在5月至6月期间，仲去咗唔同嘅单车铺派发宣传单张同埋纪念品，提醒市民注意单车嘅安全同埋遵守交通法例。 另外，我知道咧喺3月4日当日咧， 交通安全队新界南总区指挥官史东普博士和中国单车安全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主席梁志贤先生去到沙田举行了单车安全共缤纷的活动，活动包括单车保养和安全装备的介绍，同埋亦都有现场的摊位游戏给市民学习单车安全的知识。警方是会继续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向道路使用者，特别是踩单车的人士推行宣传和教育，提高大众单车安全的意识。 虽然踩单车老少咸宜，但是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意外。在单车宣传广告里面，李慧思都讲过，在马路上面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无论你是哪个骑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最后等我给多几个锦囊大家啦。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提防突如其来的事件，例如的士开车门、小巴上落客、行人或者动物突然在马路旁边走出来等等。无论踩单车又好，揸车又好，大家都是共享紧道路的空间，所以双方要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安全才是最重要。 真系多谢晒 Jasper Sir 同埋 Victor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单车安全嘅资讯，希望各位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啊！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三大指数都要跌，道指跌290点，标普500指数跌3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57点，港股 ADR 当然都差差地啦，要跌147点。咁你话贴啲市啦，喺新加坡嗰边咧，港股期指低水210点啊，咁算执身彩啊，因为你见到琴日咧，港股其实最疯狂系跌400几点噶吓，咁最后收复失地啦，来回咧高低波幅咧接近咧900几点嘅，咁啊，报章系咁形容嘅，琴日系小奇迹日啦吓，咁但系奇迹咧应该唔会日日发生嘅，所以即系隔晚美股跌咧，今日港股咧跌嘅几率都几大啦，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唔同股票市场、投资市场嘅资讯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喺电话旁边啊，大壮威环节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大壮威嘅。早晨， 早晨，小白。 呢排咧，即系啲天气都唔系温定，但都偏热啦。咁啊，所以咧，即系自己有阵时除咗系啊中意饮下啲冻嘢之外啦，咁啊亦都中意咧就系食下啲保健品啊，希望可以驱下啲叫湿气各样嘢嘅。不过每一次听翻啲中医师讲啦，其实唔使食咁多嘅，戒下啲冻饮就得噶啦。有阵时嗰啲提议咧，我觉得都真系都几到位啊，几实在噶。唔饮冻嘢，饮翻啲唔系咁热嘅茶，原来真系可以即系清下啲热噶噃。 中医就好多说法嘅，我谂好多普通香港华人都知噶啦，即系咩风邪湿毒啊， 系啊系啊， 要避免啊，通常都系劝住唔好饮生冷嘢啊，即系亦都系唔好食煎炸嘢咁嘅样啊。 固本培元系好紧要嘅， 有几多位真系身体力行 出到咧？我自己都做唔到啊。 不过咧，始终都系真系香港睇中医都。多嘅都普遍嘅，咁所以亦都有繼續講埋啦，有好多唔知點解生命上遇到啊呢啲咁嘅中醫又涉及一啲刑事案件一啲調查嘅案件啦。 係咁啊，今日可以同我哋分享邊一單係舊案呢？ 有朝早咧，就系、是、有一个朝早系收到个电话， 啊、 有位中医就系打嚟个，吓阿边个边个吓，诶、啊啊、你今朝得唔得闲？啲咩事干咧？咁咁早嘅、啊、平时睇医生按早噶嘛，吓咁佢话，诶、啊、我喺乜乜法院啊？你法院做乜事啊？佢话今日开审啊咁样。 嗯 吓、啊，开审先打嚟， 系咯，会唔会迟得滞啊？ 请饮茶咩？ 推咗出五门啦、啊，到时都冇得掹噶咯。 系啊，啲人哋一定系已经系排咗几次期啊，啲证人啊嚟晒啊，咁样吓。咁啊，听咗一轮之后，原来嗰日都唔系过堂啊，已经系真系所谓正审啊，即、就、系、是、正式审讯咧吓。咁啊，吓、啊、你律师又未揾各样啊，仲有你都唔可以直接。找大律师的，大律师找你看病可以直接啫。咁你不如试下睇下唔翳到呢，即係主审法官肯俾佢押后啦。咁好啦，咁终于佢又唔知点样成功押后到，咁找埋律师，咁听下佢讲乜嘢啦。咁原来个指控呢就话呢係告佢猥亵侵犯非礼。 哦，咁样。 咁啊，醫生俾人告非禮又唔係常有啦，但亦都唔係完全冇聽過啦。 都聽過啦，係 啊。咁啊，中醫咁啊，有咩事幹咧？咁原來咧就話個女病人咧嘅下身各樣咧係有啲症狀啦。咁、 嗯、 啊，亦都係偏沉咧，呢、這個西醫咧都冇辦法即係幫到佢。 嗯。 咁於是就睇中醫啦，咁樣啊。嗯，咁中醫我哋一般理解就都係開茶食藥啊，嚇、 嗯， 咁啊望聞問切嗰啲都係把脈啊，睇下條脷嗰啲啦。 係啊係啊， 咁不過個治療手法裏面咧，就係話佢要佢咧脱下褲子咧，就係、是、有手指咧就係、是、進入下體喎，咁啊，咁啊咦啊，咁啊好似唔係中醫應有手法嚟噶喎，啊，咁要成日報官啦，咁啊樣嚇，咁啊各方面睇咗咧，認為咧。是有刑事责任，咁、 嗯、 咪起诉佢啦，告佢啦，咁、嗯、样。咁、嗯、一般人都听落，咦，医生你做乜嘢搞到咁嘅样啊？中医啫噃， 系 咯。问题就系、是，咦，咁佢控方揾咗嘅控方嗰边嘅中医专家咧、 啊， 出嚟俾口供就话，呢、這个中医咧，即系被告人咧，咁样做咧系唔啱嘅。啊，乜嘢唔啱咧？就话佢只系用一只手指， 啊， 应该系用。两只手指 哦，咁样啊， 系啦，咁我唔知道控方收到呢啲报告有冇啲唐突啦 吓， 咁、啊、但系点都好，个指控可能同嗰、那个专家意见咧吓、啊，即系未必系相违背嘅、啊， 嗯， 吓、啊、咁当然专家意见咧又讲咗啊呢、這个情况咧就系应该有其他人，譬如有护士在场啊咁。咁當年就唔係好興中醫有個護士噶嘛， 係啊，中醫好多你自己嚟噶啦， 見藥材鋪你又出邊執藥嗰啲有啫，係啊，咁同埋咧，佢話咧，因為做呢樣嘢咧，就喺中醫隔離嗰度咧，就借個洗手間去檢查， 哦， 咁啊衞生情況咧就不足，咁衞生情況就唔代表佢係會蝕嘅， 啱啊， 不過咧啲有關方面研究個案情咧。咁大家都知啦，即使係講緊西醫啊，佢有權去檢查病人身體，但唔代表佢一定唔可以構成非禮噶嘛。視乎佢當時個心態係咪想侵犯人啦，係咪？ 係啊，正常情況唔係嗰啲醫師或者醫生都好啦，咁啊都會問清楚個病人啊，跟住我做嘅步驟講一次俾佢聽嘅，咁啊睇下佢接唔接受先噶嘛。其實咁樣做又會唔會妥當啲咧？ 我諗嗱，佢妥當咧，就可能有好多嘅嘢都會妥當啦嚇，揾多個人睇住啊，甚至冇。啊！戴曬手套啊，甚至無問清楚啊，問卷啊，簽埋名啊，再唔係咧就通知家人咧出邊等候 啊， 一定有更完備嘅做法。 啱啊啱啊 嚇！啊，不過只不過就係、是、即使冇，係咪代表佢一定係一個性罪行咧？咁、 係啊。 咁啊，到開審嘅時候咧，就咁啱啊，多單嘢做就唔得閒咧，揾咗個明日之星去幫下手啦，咁樣。啊，咁啊，好彩咧！雖然明日之星係讀洋書啊嘛，佢自己都唔飲涼茶噶嘛。 係， 咁知藥方啊，因為上庭都要解釋噶嚇，咁啊佢都要惡補啊，咁先至好彩。阿夫人就同佢理解曬啲中醫中藥，咁佢又嚇聰明啦，咁啊學識咁啊去最終啊裁判官咧，女裁判官都覺得喂有啲問題，不過你自己嘅專家都話得嘅，咁點可以定罪咧？咁、樣。 係啊。 咁啊，好彩咯。不過之後好似冇多見佢執業咯嚇， 哎呀， 經過一次怕怕。 哦，咁啊，真係有機會啊！去到呢啲位咧，我諗即係如果你話醫生醫師咧要保障自己咧，我諗嗰啲事前功夫就正如頭先大眾咪所講，應該有更完備嘅方法嘅。咁我諗每一位執業嘅朋友咧，都應該諗一諗，去到啲尷尬嘅位置嘅時候，或者需要特別警醒自己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怕。就做多兩步，其實是保障住自己，都保障住個病人。 我諗嗰啲係傳統嘅做法啦，而家應該係有咁多大學去訓練， 係咯、 啊，甚至無包括埋啲程序啊，好似西醫咁讀一啲咩 ethics 啊，啲道德各樣咧、 啊， 都係深入民心，應該學識嘅。 係咯，咁、那個責任又未必全部都喺個醫師嗰度嘅。咁病人自己如果真係需要醫師去到檢查嘅時候咧，都應該不如主動又問多兩句啊。咁身體係自己嘅，咁就問多兩句，其實我覺得真係好正常啊！ 喺呢件個案裏邊，可能會好啲啦嚇。咁、啊、但係的而且確，譬如之前咁、有個係調翻轉啦，係西醫嗰邊嘅醫護人員咧係犯咗非禮。咁、之後佢哋就真係開 medical council 咧，即係西醫嗰只嘅醫務委員會嘅紀律聆訊啦嚇。咁、最初咧就係、嗰個委員會咧就判咗要終身就停牌㗎啦。咁跟住就上訴啦，咁樣上訴咁上訴庭就去研究咁究竟。咦，咁嘅样终身停牌有好多顾虑，咁即系因为案件有更严重嘅、有更轻微嘅，咁究竟应该系你话单单都停牌咁，定系点咧个尺寸啊嘛吓，咁、最终都系法还咧，俾翻呢个医务委员会咧再决定，即系停牌就尽得滞啦，咁睇有冇其他方法处理咯，咁啊，啲、民众有咩谂法意见都不妨可以反映嘅。 系咯，咁头先你啱大众咪讲个 case 咧，嗱，如果佢个法庭系咪误判，然后佢就可唔可以落个指令，就叫医务委员会嗰边佢哋自己去到决定翻嗰个嘅裁决？ 可以嘅，佢哋有权咁做嘅，即系只不过话佢哋原先谂嘢嗰个方法咧，可能谂漏咗或者谂错咗，步骤上系唔系咁精准咧，咁咪可以即系程序上有啲问题，咪嗌佢再。度过咯。 哦，咁如果再医务委员会决定唔到啦，又要再俾翻法庭喎，咁啊可能。 咁呢个世界就系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系嘛，追求完美噶嘛，咁始终有问题有瑕疵嘅话，唔啱嘅。整到啱咯， 系嘅系嘅，咁啊最紧要啊，都系嗰句，有啲乜嘢问题啊或者事情嘅时候咧，就自己做多啲完备啲嘅功夫先，唔好搞咗个大头佛出嚟咧，又要去到啊上去见官，咁就麻烦啦。咁啊，大家就好啲保障自己啦。 谂多一步咧，就大家安全揸车都咁话。 哎呀，你呢个例子真系非常之好啊！谂定嗰盏灯转唔转啊嘛，唔使俾油。 香港冇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喎， 冇噶，唯有自己个心喺度好好地稳阵啲数啦吓。咁啊，跟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威，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到咗夏天嘅时候，唔知大家会唔会食黄皮嘅咧？我细个咧都经常食噶，因为喺婆婆嘅屋前咧都会有一棵黄皮树，所以一到夏天嘅时候咧，除咗会同婆婆去摘黄皮之外，食黄皮我都食得好叻噶。黄皮系广东人好认识嘅生果，唔知道黄皮咧你会唔会连皮食咧？细细个嘅时候，婆婆就教我咧可以连皮食，苦苦涩涩，酸酸甜甜咁样。其实黄皮是很有中药的价值，当走进新界又或者一些乡郊的地方，都有不少这些黄皮树，甚至乎是有很多水果树，但是多数他们都没有人打理，很容易就会浪费了水果的生命。在梅窝其实黄皮都是随处可见的，不过如果要从梅窝将这些黄皮运到市区，除了费时之外，运送的途中都很容易整烂。所以本地有一些发酵茶品牌就会去到新界或者离岛这些地方去找这些隐世果树，然后就收集这些水果，研发为可以存放更耐的加工制品，去延续水果的寿命。例如是果酱啦，仲研发咗一款黄皮乌龙茶。呢款茶咧好特别噶，第一啖饮落去嘅时候就好似饮紧汽水咁样，然后慢慢咧就会有淡淡嘅黄皮酸涩味，最后仲会有少少酒味嘅感觉添。而且佢哋仲有同蛋糕店合作推出咗黄皮口味嘅蛋糕添啊！唔知黄皮味嘅蛋糕又好唔好味嘅咧？无论制作咗啲乜嘢食物或者饮品都好，最重要就系唔浪费之余，仲可以俾到大家有新嘅尝试啊！ 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藏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电也关闭掉，少几秒困扰。 林奕康有呢首作品台前幕后。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追踪三十日咧，今日继续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7:35嘅晚上有咩睇呢？ 有呢个我们的科学家，咁啊认识一下我哋香港嘅一啲科学家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黄维扬教授。咁啊黄维扬教授咧就系、是、香港理工大学理学院嘅首任嘅院长啊。咁啊佢主要嘅研究咧，嗱我真系未听过，可能科学界嘅朋友都知道啊，系亦叫做有机金属化合物嘅光电能源转换机制。 好复杂 系啦，即系讲乜咧？即系用光去到轉化成能源啦，咁一聽就知道環保啦。咁啊，點解咁講咧？原來啊，黃惠陽教授話，要解決污染問題，就需要有好嘅能源，所以咧，佢致力去發明啊，發展一啲嘅再生能源同埋咧環保嘅能源啊。咁啊，黃教授咧，你聽落即係一個咁深奧嘅能源，我當中係佢嘅細節去研究細節係點咧？嗱，節目會同大家一一講解。咁啊，另外啦。黄教授咧，原来获得过好多咧国际同埋本地嘅学术大奖啊！佢亦都咧致力咧去发表咧嗰啲研究论文，因为佢话咧，即系而家佢嘅发明咧就帮到现代呢一世人啦，呢一代嗰啲人啦。咁但系即系佢第日百年归老之后咧，佢嘅研究如果化成论文咧，全世界同埋佢嘅后代都会睇到，都会帮到咧呢啲研究继续发展落去嘅。咁啊，佢好有心啊！咁啊，大家。即係如果對呢一位教授咁有心嘅教授咧係有興趣嘅話咧，今晚7:35要留意我們的科學家啦 嚇。哇，好有興趣啊！我好想睇點樣由光變電咧。另外，黃惠陽教授咧係，我都覺得佢係香港嘅驕傲，因為佢係即係諗好多啊，希望係將佢嘅研究去延續落去。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就記得睇我們的科學家啦。咁去到10:30啦，我在故宮600年，咦，最後一集咯，今日講咩咧？ 嗱，冇錯，呢、這個紀錄片咧，睇過兩頭嗰兩集，大家都大概知道啦，就係講下我哋中國喺北京故宮咧咁多年嚟嘅歷史，同埋咧呢600年嚟咧嗰啲專家點樣去保育、點樣去保養故宮嘅。咁啊，話說啦，今集同大家睇下咧，嗱，保養故宮咧，即係頭兩集都睇到係一班老師傅嚟嘅，咁啊，佢哋叫做第三代工匠啦。咁但係佢哋都年紀大啦，佢哋逐漸退休啊。咁修理故宮呢一門手藝咧。就開始後繼無人喎，咁啊點算咧？ 咁啊，當局咧制定咗一個長期嘅人才培訓計劃，咁即係招生啦，即係幫啲老師傅去收徒弟啊。嗱，今集咧就會集中同大家睇下咧，喺故宮裏面咧一班年青嘅小師傅啦，佢哋點樣跟住佢哋嘅老師傅咧，去到學呢一門絕技啊，即係維修保養故宮絕技。嗱，咁啊，從好多真係從基本做起啊，包括咩啊，吻牆啊、批灰啊、磚啊，做起。咁啊，由細微嘅嘢開始一路學。咁我哋即係我哋睇故宮就睇得多啦，睇維修故宮我哋後兩集都睇過啦。今集就會同大家睇下咧，嗰啲師傅點樣去到承傳佢哋嗰門手藝嘅。咁有興趣朋友又係記得今晚10:30，我在故宮600年最後一集啊！ 應該唔簡單啊，同我哋一般裝修嗰啲文庫爭好遠啊嘛！ 係啊，即係全部古物嚟噶嘛！ 咪係咯，因為故宮咧，我都知道佢係明清24位皇帝嘅住所啦。所以是真的很久远历史，如果是没有人修复呢是很可惜的，好彩有一班年轻人为我们继续保育下去啦。好，那去到星期六了吧，星期六的是不是有电影看呢？ 冇錯，咁啊，逢星期六嘅晚上咧，9:30都會送俾大家週末大電影。咁啊，今次咧特別同大家介紹一下啦，我哋一年五個星期六，即係由聽晚開始啊，都會上映梁朝偉嘅經典系列。 哎，正喎、 啊，正啊，咁啊影帝啊嘛。咁啊，當中咧其實梁朝偉咧，大家心目中一諗咧，我唔知道你會諗起佢拍嗰啲咩片，但係佢原來好多片種都拍過嘅。嗱，包括有文藝片啦。有啲懷舊片啦，有好多江湖片啦，但係佢喜劇佢都拍過，咁我哋就會同大家精選五套梁朝偉真係可能一講出嚟最出名嗰五套你都會聽過，你都會睇得到嘅。嗱，聽我哋就跟翻佢個年份去時序去送俾大家。我哋聽晚咧，首先送俾大家有《喋血街頭》，咁係由吳宇森去執導。咁主演嘅有梁朝伟啦，当然咁另外亦都有学友张学友同埋李子雄、任达华华哥。咁呢个故事呢係以1960年代做背景嘅。咁係啊，吴宇森大导演呢第一次尝试用呢个历史战争做题材。咁港产片呢比较少见，到而家都比较少见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大家记得听晚9:30要留意周末大电影送上有梁朝伟嘅喋血街头啊。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睇一睇香港风味嘅历史战争题材影片呢，就记得留意返星期六跟住港台电视31啦。咁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阿祥，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唔该唱，唔该晒船仔，哇正、啊，有《喋血街头》睇啊吓，睇下朝伟嘅演技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应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四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并且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在南非期间，习近平亦都会同拉马福萨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南非总统办公室日前话，拉马福萨同习近平将会在比勒陀尼亚的南非政府和总统府办公楼举行正式会谈，旨在加强双边关系，双方亦都会签署一些协议备忘录。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担任主席的共享基金会在5年之前成立，希望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人道援助。梁振英说，至今已经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超过3000宗白内障复明手术，目标今年在各地一共完成大约10000宗病例。他说基金会每年花费大约1亿港元，经费来自捐款，将来会向公众募捐，期望基金会成为有国际话语权和旗舰型的医疗人道援助组织。梁振英强调，在民心相通的工作上，西方国家不应该谈政治，应该谈人道主义，对各地人民的关顾。 外电根据法庭文件报道，中国恒大向美国曼哈顿破产法院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五章申请破产保护。那个章节是保护正是进行重组的非美国公司免遭债权人起诉或者扣押在美国的资产。恒大在向法院提交的文件表示，正是寻求对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进行重组谈判的认可。公司说债权人可能会在今个月就重组进行投票，并且可能在九月第一个星期获得香港和维尔京群岛法院的批准。公司提议在九月二十号举行破产保护听证会。中国恒大去年三月开始停牌，去到去年年底，负债总额超过24000亿人民币。泰国国会将会在下星期二第三度推选新总理，正是牵头筹组联合政府的下议院第二大党卫泰党获亲军方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支持，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发言人宣布正式加盟卫泰党牵头的政党联盟的联盟，并且表明在下次推选新总理的时候支持卫泰党的候选人。发言人又说，加盟的决定是要共同推动国家向前发展，不过发言人否认加盟之后会获得四个部长职位的讲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60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6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7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2跌6，友邦保险70.25跌3毫，中国平安47元升4.5毫，阿里巴巴89.5跌6毫，药明生物40.6跌5.5毫，南方恒生科技4.05元跌4仙，京东集团135.2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45.44，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3，人民币7.269，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480点，跌145点。港金报176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4美元，卖出18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喺长沙环永康街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去翻美孚方向近住伊局西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至於在油麻地的海宏道受路陷影響，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園的部分行車線是仍然封閉，咁經過就要特別小心。另外，東隧將會在8月27號早上5点開始實施已通行，大家記得要盡快開立翻已通行户口。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快線去跑馬地北角方向，龍尾就喺華潤大廈。告示打到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呢、这个咧就啱听啦。早晨，早晨，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今日咧接通呢一位电话嘅听众朋友咧，系哇，简直觉得系晨光之友嚟噶，揾佢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先。早晨啊，刘太。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哇，你系我哋嘅好朋友嚟噶、哦。 系啊。 听咗几多年啊？ 哦，三四十。年噶啦， 真系好犀利啊！多谢你嘅支持啊！都知道咧，今日你打嚟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消息咧，想透过我哋嘅大气电波咧，同佢哋讲一啲祝福说话嘅，系咪咧？ 系啊，唔该你啊，嘉明。 唔系啊， 嗯，咁咧就系因为今日咧我女生日18号，咁听日咧我个仔生日系啦。 哇！连续两个生日日期，咁你哋每一年咪会联合庆祝咁样样？ 佢哋都会噶，佢哋都会噶，系啊， 佢哋本身个感情应该好好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争几多啊？佢哋个年纪， 其实大女三岁生日嗰日咧，我就去咗生呢个仔啦。 有冇试过大女有冇记得翻当年？因为妈妈唔同我过生日嘅， 我唔会， 应该唔记得啦，系嘛？ 其实佢哋日日都系生日嘅， 系咪啊？几开心啊！呢、 个当年咁样去凑佢哋啦，系啦。咁而家回想翻啊、哦，都经历咗好多啊。咁今日咧就系嚟点唱咧，就想话俾佢哋听。虽然咧你哋大个啦，咁咧都系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祝他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咁咧，仲有咧，我今日咧就承诺，我会用心减肥噶啦。 哇！ 话俾佢哋听， 系啊，都其实真系咁样噶，即系点样去爱锡自己嘅身边人咧？其实爱锡自己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噶，嗬。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年纪大啦，咁即系令到佢哋担心，我都哎呀，即系 sorry 啊。 佢哋都应该系好孝顺，系咪啊？听得出， 幸福嘅。OK 嘅，咁咧，除咗咁样之外咧，我今日咧仲想点唱俾天下嘅父母啦。 系， 嘉明，你加油啊！ 多谢你啊！ 记得咧，爱咧系最大嘅，系啦。咁咧仲有咧，我有啲点唱咧，就系想话即系呢几年咧，疫情咧前后咧都唔容易啦。咁多谢有啲单位同埋义工啦。啊，咁我开始咯、哦， 好嚟啦， 就系啊 ，YMCA 嘅李道生先生同佢太太啊 Joyce， 咁咧就第跟住咧就系女青嘅周太啊 Amy， 咁咧就仲有咧妇女会嘅颜姑娘同埋杨姑娘， 系， 仲有咧乐龄会一个group 里边嘅即系发起人啦，阿陈炳伦 系 先生， 多谢 义工。系啦，咁咧仲有咧，多谢二台嘅上下啦，即系不停咁样俾资讯啊，同埋新闻啊，同埋交通消息啊， 唔好客气啦，有你支持我好开心。 咁我仲要咧，我仲要点唱俾阿周国峰啦，同埋罗启芬，好挂住你哋啊，系啊，仲有千禧年代阿萧乐文，所有咧香港港台以前电视部啊，所有嘅工作人员啦，系啊，帮香港嘅市民好多资讯咯，多谢晒， 多谢你嘅支持啊！我哋真系好中意听同埋睇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啊，好多谢你啊，刘太， 参加你哋啲活动添。 我就系记得我哋之前喺咪前讲得几开心啊吓，记翻起我哋以前有一个周年活动咧，原来我哋曾经拥抱过噶。 系啊，嘉明嗰时你仲系做女啫， 系咯，我同你要揽揽噶， 三个小朋友睇到你嗰、个 media 嗰啲咧，好开心噶、 哎！多谢你，多谢你， 加油、哦！ 系大家咁啊，多谢你嘅支持，咁咧都祝你嘅仔女咧都 Happy Birthday 啦，都希望佢哋身体健康，你咧都可以即系健康成功啊！吓，我唔用减肥呢个字，健康成功， 减肥运动啊！ 好嘅，我知道你拣嘅呢一首歌咧，就真系贴合到你头先嗰个爱最大嘅题，不如你自己介绍好唔好啊？ 多谢你啦，嘉明，你揾到，因为突然间讲俾你听，就系 Whitney Houston 嘅。Greatest Love of All， 咁演唱俾所有听紧节目嘅人， 多谢晒你刘太 ，I love you too， 多谢你，欣赏下 Whitney Houston 嘅呢首经典啊吧。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咧，都谂翻起前嗰排都有喺网上嘅串流平台咧睇过，有一套就系围绕住 Whitney Houston 嘅生平传记咧拍咗成为电影嘅一部戏啊！ 我又入去戏院睇嘅呢部戏，几估唔到啊！ 真系估你唔到，你真系乜戏都睇 嘅。系啊，我真系呢啲都执都捞埋。唔系嗰阵时好似奥斯卡之前上嘅呢部戏咁啊，你知啲传记色彩嘅电影有机会会提名噶嘛？咁样咁而亦都好认识到呢个一代歌后嘅生平啦。 系啊， 其实对上睇咧，已经去到Amy 嗰部 Amy Winehouse 之余，亦都有 Queen 啦，而家拍过成为真系攞咗奥斯卡奖项嘅一套电影啦。 系啊，其实咧外语啦或者外国乐坛咧，其实啲歌手咧好多姿多彩背后咧，其实系背人垂泪嘅，全部都 系啊。即系话譬如 Elton John 嗰套亦都系咯。 系啊，即系你譬如睇到 Amy Winehouse 啦，同埋头先讲 Whitney Houston。 系啊，即系佢哋都好似唔系好清醒底下，又会做错咗好多嘢啦。譬如白啲咁样讲，我哋会吸。 毒啦。但其实佢吸毒梗系唔啱啦。但系点解佢明明唱紧啲咁正面嘅嘢，但系点解会走上歪路咧？就系佢有啲嘢都放唔低咯。 亦都有时譬如话一啲天后级嘅歌手咧，睇翻啲传记就会知道啊，原来即系为咗爱情佢哋牺牲好大咧，亦都会系行错路咁样样。咁所以即系睇过之后咧，会更加去到珍惜翻佢哋以前最黄金期嘅一啲演出。咁我睇完之后都即刻揾翻网上都好好嘅，有翻啲即系以前好经典嗰啲嘅演出啊，又甚至乎嗰啲某大嘅奖项当中嗰啲串烧歌曲嗰一类嘅演出咧，都真系觉得哇，天后果然系天后 ，The Voice 果然就系 The Voice。 我的享乐时代。 侯嘉明啊，好难约嘅，咁咧都约咗佢咧食少少一个 tea 咁样啦，即系倾下个节目点样做好啊嗰啲啦。 O K， 带到佢一间好丰盛嘅 tea 啦。 O K 嘅，不过远啦，即系周居劳顿去咗东涌一带地方食少少嘢嘅咁样咁啊，都食咗啲海鲜嘅嘢啦。咁你食完有冇个肚仔少少唔舒服啊？ 又冇、 啊，我有、啊。 哎呀， 所以我得知今日完全得我同你做节目咧。我是劲惊啊！其实咧六点钟嘅时候，我真系超级惊咯。我惊咧播紧歌或者讲紧嘢嘅时候咧，跟住个肚仔痛啊！ 哎呀， 我好耐未试过一个人做节目啦，你知唔知啊？ 我明啊， 即一个人做节目，对上要揾翻咧，已经系好似有做过一晚轻谈。 哇， 好耐啦，嗰阵时系靓仔，十年前啊，啱啱入嚟港台咧，俾人屈做嗰啲咧，即系话喂，你点你要试一晚呢啲啊，播下音乐啊， 训练嚟噶。 即系再之前一个人做就系做，即系做完轻谈嗰边就系一切从乜乜开始咁样。我真系做过两三次嘅，就系一个人。 我就记得对上一次、或者第一次啦，我对上一次我都真系唔记得啦、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开咪开足三四个钟头咧，就要去翻唱片铺嘅年代。咁嗰阵时咧，真系人有三急嘅时候，四个钟头坐喺嗰个直播空间入边，都唔算系直播室啦。 其 实咧， 你做唱片铺嘅时候咧，咪看口道嘅。 系啊， 我有听过你讲嘢噶。 系 咩？不过咧，我揾极都揾唔到嗰个 DJ booth 喺边度噶。 就系以前俾人误会系收银处个位咯。 系啊。我唔知喺嗰度噶，跟住咧我就喺度听，因为你会系咁讲嘢噶嘛，咁跟住你会播好多唔同嘅欧西流行曲啦，咁特别系 band 啦，咁嗰阵时我最投入噶嘛，即系关于嗰啲 Maroon 5， 嗰阵时 Maroon 5都真系一队乐队嚟嘅 ，Linkin Park 咯，嗰阵时播得好多， 都唔系 EDM 嚟啊，呢家跳舞音乐咁样、Maroon 5系，跟住个主音又去咗拍戏咁样，即系你变天嘅嗰件事，咁当然啦，即系 Linkin Park 我最中意啦，咁但系即系个主音亦都。离开咗我哋啦，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噶嘛。 但系嗰阵时做直播咧，有冇我哋正式电台咁有新闻啦，有交通啦，有咁多嘅唔同嘅声音去参与喺个节目入边咧？我哋最多都系播翻只 Hotel California 七分钟嘅歌，就借呢一个时间去个洗手间咁样嘅啫。 皇后乐队嗰一只啊， 又得 Bohemian Rhapsody， 系 亦、都 系 可以嘅。 嗰一只系10分系咪啊？ 全个版本啊都冇咁多，都系。最多八分钟， 八分好多啦， 好够噶啦。 广东歌嘅代表包括有古巨基、古 Sir 嘅劲歌金曲，系有十分钟嘅。 一系就去到新年期间就有啲串烧流行歌咁样。 点解会讲呢个咧？首先。同老闆講聲，盡量唔好做一個人節目啦。其實我嘅功能上咧，真係麻麻地嘅。係啊，有其他同事咧，比我更加適合一個人坐喺直播室做節目，做到咧行雲流水啊，如取如攜噶。 咪就係咯。 但並不是我， 所以今日我就翻嚟， 係啦， 一齊參與日。 係喂，不過即係講翻頭先話侯嘉明好難約食嘢，咁我哋琴日咧都食咗一間咧，佢就話係意大利菜啦。其實我同嘉明都覺得有少少。地中海味道嘅餐厅嚟嘅， 系啊，因为始终佢而家推出嗰一个嘅夏日嘅特别版嘅菜单啦、都有好多真系食过意大利菜嘅话咧、未必会见得到，反而见得到嘅就系譬如话啲用料有 anchovy 啦、嗰种好特别比较咸啲嘅鱼啦， 白提鱼啊，中文叫做， 亦都会有， 但系佢用白提都古怪嘅，系啊，得意啦，唔会用古怪啦，因为通常我哋食咧呢啲叫做黑提鱼会多啲嘅、就爱嚟夹下面包。 包啊，送啊红酒啊。嗱，情况系咩咧？再白啲讲，佢就系外国人嘅咸鱼啦。 系 啊，你就当啊，用呢个就最直接噶。 系啦，但系佢系白饭鱼 size 嘅。 系啦，外国人嘅咸鱼，咁啊，可能俾你送下酒或者夹住啲面包啊，拉埋啲 ham 一齐食啊，咁样就即系叫做小酌怡情咁样。咁啊，琴日佢就基本上呢个白提鱼就做咗佢成个menu 嘅主题咁样。 系啊，成个主轴除咗有佢之外咧，再唔系就系八爪鱼啦。 系咯， 系啦， 八爪鱼咧好地中海喎呢样嘢。 我都觉得系啊，同埋佢无论喺沙律度啦，又或者系嗰块 pizza 上边啦，都感觉觉得咧系，咦，好似去咗好有地中海特色嘅一个地方咁。 你得唔得啊？嗱，无论系白提鱼，以至系呢一个八爪鱼。 我 OK 嘅，但系我就真心觉得最欣赏系个沙律，系啦，其他反而意粉嗰啲我都觉得冇沙律咁出色。始终个沙律咧，佢哋用嗰个方式咧，又加翻少少本地香港人嘅口味入去咧。我未试过食呢一种地中海，又甚至乎系意大利式嘅沙律咧。除咗有白提鱼、有八爪鱼之外，加翻你嗰啲意大利香醋咧，亦都会有哈密瓜粒喺入边嘅。咁呢个我就觉得咦得意， 系几得意咁样。咁不过我又唔知啦，即系嘉明都好耐冇同你即系两三个人咁样出去饮饮食食啦。自从你有第三名之后咧，你有好多活动都 实在有啲困 难，系停滞咗嘅。我都明白，即系所以呢个礼拜我同你即系可以共处咁多时间，又食下饭啊，又去下睇下 NBA 球星咧， 系啊， 好似去翻靓仔靓妹嘅时候咁样， 青春晒， 青春晒， 好热血啊！ 你先生有冇开始牙痛咁声啦？喂，那三件摆咗喺屋企搞唔掂啊？咁啊， 各自各精彩， 系咪各自各精彩？咁都好嘅，出去饮饮食食。但我要调翻转头问下你啊。即系依家，譬如一个五人家庭啦， 啊， 即系同先生同埋三个小朋友，譬如一出街嘅时候咧，系咪都要带好多唔同嘅装备？譬如B B 车都要整翻两架，跟住 唔使，但系嗰两个唔行 B B 车噶啦， 唔噶啦，系嘛？哦，咁几好，即系一架 B B 车搞掂。 系啦，只不过系冇得再坐四人的士啫嘛。 咁拖五人的士 啊。 但系饮食方面咧，会唔会因为细路仔都中意，譬如pizza 就简单啲，因为佢哋都中意，或者汉堡包、薯条、汉堡包、薯条啊，但系食中餐啊，要佢哋揸筷子啊，要坐定定咧，就比较难搞啲啦，咁样咧。 我嗰啲咧，虽然有少少混血，但系佢哋咧都真系好中意食中菜。 系咩？咁几好啊！ 佢哋系中意食点心啊，中意食粉面饭啊嗰啲嘅。反而你叫佢去一间就算系贵价嘅汉堡包店咧，佢未必会真系去到识欣赏咯。 系， 但 系佢哋会 薯条系必胜噶啦。 系， 但系都尽量少啦。 佢哋有冇坐唔定咧？咁样即系要，譬如食中餐嘅时候，你知道中餐系上得慢。慢少少噶嘛，相对呢个薯条汉堡包咁， 所以系啦，个行装嘅准备咧，我就唔中意用电子奶嘴嘅，我就唔俾平板嗰啲佢哋睇嘅，但系我会带几本书，但系一啲游戏书，譬如话系一啲最中意玩迷宫啊，或者系玩一啲油颜色啊嗰啲，其实系必胜嘅。你坐喺度，甚至乎而家开始识得睇漫画啦，咁就睇啲小朋友嗰个年龄界别嘅漫画咧，咁都可以坐得定，起码可以买到佢十分钟嘅安静。 嗯，咁都好好噶啦， 咁都爬到两啖饭噶啦。 如果好似我哋僆仔咁样咧，坐唔定咧就。会睇粤语啦，成日走咗出去。但其实未必满足得到㗎嘛，依家啲酒楼边有咁大个鱼缸啊。 好少可有咁大啦。 同埋啲細路仔入得多嗰个水上乐园嗰个嘢多呢。好細啊妈咪，呢啲鱼好細。 够 wow 啊妈咪。 係啦咁样。唔知大家礼拜六日去边度玩呢，最近玩得开心。